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正在北京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和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日会出席香港回归十五周年成就展的开幕仪式，到时两人会一起获国家领导人接见，预料将会谈及新旧政府交接问题。梁振英没有回应是不是会向领导人交代大宅僭建问题。目前梁振英大宅的僭建物其中四项已经清拆，至于属于僭建的大宅，梁振英会补办手续保留，而车位下的二百几尺空间就会同屋宇处商讨怎样处理。另外，立法会专责委员会今日会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梁振英出任西九概念规划比赛评审时涉嫌利益冲突的报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结束对智利的正式访问，乘坐专机离开圣地亚哥，启程回国。温家宝在离开之前和智利总统皮涅拉举行会谈，双方宣布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完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投资的补充协定谈判，又同意成立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以及着手制定共同的行动计划。温家宝说，中国和智利都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要将彼此优势和需求充分结合。美股反复高收，但交投淡静。在欧盟星期四召开峰会商讨如何化解债务危机之前，投资者入市态度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534点，升3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54点，升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9点，升6点。欧洲股市收市就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缓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的狂风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 84%。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嚟紧嘅七一，你走上街头系基于乜嘢原因呢？贪憎枉法，未来特首大话连篇，地产霸权掠夺社会资源，贫富悬殊，新一代前无去路，普选之途遥遥无期，港人治港镜花水月。你心中总有一团火，先至会喺酷热之下用脚投上一票啊！但系曾荫权嘅小眉小眼、低级职员式嘅用尽公费，真系值得我哋喺佢临别抽玻璃讲之际，走出嚟向佢追究到底。喺中国人嘅世界，佢所谓嘅贪会俾大陆官场耻笑嘅噃。至于梁振英呃人，作为共产党人讲大话系党性，几千万共产党员边个唔讲大话呢？毛泽东呃咗一代中国人，邓小平呃咗社会主义，江泽民呃咗财富公义，胡锦涛呃咗政治改革，喺党内唔呃人点爬上高位呢？因为本质上共产主义就系一个时代嘅骗局，梁振英呃人 由30年前从政已经开始，你真系对佢有讲真话嘅期望咩？佢嘅唔明白、唔记得、唔了解，你唔系历历在目咩？至于财富不均、贫富悬殊呢啲社会矛盾，已经属于世界共业啦。炮声怒火遍布欧洲、美国，中国领导人正喺度偷紧笑。大陆嘅不公义，原来亦系普世现象。最值得我哋走出嚟，话俾胡锦涛听，香港人愤怒嘅系湖南有两兄妹，哥哥双目失明，双耳失聪，行动不便，俾人吊死喺医院窗前。当地嘅所谓验尸报告到依家仍未发表。佢妹妹为兄奔走，因为妨碍神舟九号嘅注意力而消失于人间，到今日都下落不明。呢件事同香港人嘅利益冇直接关系，但系就激起咗人类最基本嘅义愤。七一走上街头向胡锦涛宣示嘅有唔同怒火，其中对李旺洋、李旺宁兄妹嘅不平，系共产党人无法明白嘅香港价值。 根据雇员补偿条例，雇员一旦发生工伤意外，雇主无论是不是要承担补偿责任，都要在14天内向劳工处呈报工伤，死亡个案更要在7天内呈报，违例的雇主可被检控。如果雇员怀疑雇主没有呈报他们的工伤意外，可致电2717-1771求助。雇主守法报工伤，雇佣双方有保障。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这件事上面呢，我是有严重疏忽的，我对自己都很失望，我是感到十分之歉疚的。 咁我觉得係为香港人发声，尽量争取公道嘅处理，確保有一个有胜算嘅特首。 按照议员嘅时间呢，已经係过咗15分钟，由于会议仍然不足法定人数，我现在宣布休会。 呢、这个泛民反对派嘅议员点解仲仍然用咁嘅方式去拖延成个有关嘅法例呢方面嘅进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7:37。 嗱，梁振英、曾荫权、董建华啊，而家三个咧喺北京，但系睇到张相咧，你就兴噶啦。点解兴咧？啊，呢、這个后任特首嘅夫人啊，就冇跟个老公去北京嘅。 哦，咁你香港有嘢处理啊嘛。 琴日仍然有大批传媒咧喺佢屋企门口挺佢。当佢晏昼坐住嗰个座驾离开大宅嘅时候咧，冇回应记者提问，但系向记者举起双手，竖起拇指，仲喺度示威。 唔系佢赞啲记者做嘢，即系勤力噶嘛。竖起拇指系称赞嚟 嘅， 竖起中指就唔系几对 啦。你可以啊 Q 仔，如果你咁样讲咧，你就真系可以咧做下刘梦河都得。大佬系仲要耀武扬威，呢啲叫耀武扬威嘅、 哦。 你点样讲都好，喂，好心理啦。啊，一系就企定同啲记者讲几句嘢，一系咪掂行掂过咯？你举咗两个手指做咩咧？另外一样嘢咧，就越揭越多啲寸结，但我已经觉得咧，我哋唔需要理佢有几多寸件噶啦，啊，即系一尺又寸件，一百尺又寸件，一千尺又寸件，呃得一单就呃得第二单，呢、這个一啲都唔出奇。 偷针同偷金一样啦 吓，寸件咧唔系好大问题啊，最大问题系 讲信问题， 你不停喺度讲大话，呢、這个先系要处理嘅问题。但有一样嘢就非常重要啦，好多人忽略咗，我唔知道你两位点睇啦。但我系眼嚟嘅。罗范招芬系乜水啊？呢个新范夫人， 后任特首办咯、 啊，特首办主任啊嘛， 主任啊嘛， 边个俾出粮俾佢噶？ 咁我哋所有市民批钱俾佢咯。 咁啊系唔系啊？梁振英嘅家丁嚟， 梗唔系啦。 喂，佢做咩？琴日带屋宇处同埋啲判头走入去呢个寸建大宅咧？ 前 咁系咪代表特首？ 系咯，会唔会收到呢、這个阿、何俊仁嘅律师信，所以要提供啲资料啊？ 呢个私人事务嚟嘅。 啊， 佢冇冇系呢个 情 节 啦， 而家 冇 证件 啦，俾你睇晒。 呢 个 直情有 问 题啦。第一，佢就官嚟噶啦，即系都叫做，虽然系散工嘅，而家叫做，喂，屋宇署嗰啲系官嚟噶嘛？咁你啊唔使讲，你大内啊总管，你佢嘅官阶一定大过屋宇署嗰啲人啦。啊， 唔系、哦，人哋专业岗位嚟噶、哦， 都系大讲官阶嘅。林毓华，你讲乜啫？你 D 几啊？啊，边个理得你专业咩岗位先得噶？啊，林郑月娥系专业咩？ 啊， 咁、啊、林郑月娥管晒呢班友添。啊，喂， 嗯， 佢咁样做系唔啱嘅。你有冇人会觉得林呢、這个新范妇人啊，呢、這个罗范招婚啊，大屋宇署啲人？同埋呢次， 你咁讲佢其实做咗呢个梁太嘅嘢喎，应该梁太做嘅。 咪就系、是、呢、這个唔系啊，呢、這个唔系啊，我唔好开玩笑，呢样嘢系 唔 系 大班。如果你寻日讲咧，我都仲同意；今日讲我就唔同意啦。 点解？ 因为咧，何俊仁俾咗信系特首办，就要佢答十几个问题啊嘛，有提供图片就有资料啊嘛。咁你 对唔住 啊， 啲串件嘅嘢家事都唔系罗范招婚管嘅。 唔系啊。咁佢有信去俾佢办公室， 都唔系办公室 要后任特首提供呢啲材料啊嘛。 系啊，呢、這个系对梁振英同佢后任特首嘅身份冇关系嘅。 咦、啊？咁、你咁讲， 你唔好护短啦。 一路特首班 即系一样 话 一样，即系虽然系监听，但 系 都唔好唱反调啦。 大班， 唔系我提出个问题啫嘛。 咩问题先得？咁系唔啱就唔啱啫。我问你强加人啱唔啱？你林毓华咁啊唔系嘅，睇个女人着咩衫咯，睇当时个男人有咩有咩冲动咯。 唔系即系咁讲咧， 讲得 佢一路都唔可以帮佢辩驳。 可以俾 佢不伦你个真系吓、 一样嘅，佢唔可以管佢啲家事嘅、林毓华。 公事你咩家事咧？ 公事啫，而家你哦，你同阿罗范招辉有路，佢话啱俾听，佢系处理嗰十二条问题。 我问你系唔系啊？ 我系唔知啊。总之我话咧，佢嘅态度唔啱，佢嘅姿态唔啱，佢行入去嗰度就唔啱。人啲家事咧关你咩事？佢老公 但系如果即系咁讲啦，如果啲人问特首，咁特首办就唔可以作声明咯。因为今日譬如明报今日指责咧，特首办系讲大话啊嘛。 唔系，因为讲紧佢同屋宇署人入去嗰个先系问题啊。 系， 佢有咩有？而家嗱，同阿林毓华讲嗰样嘢， 因为 佢 唔系 带 领， 又唔系讲全剑嘅。阿何俊仁问佢嗰啲嘢咧，就讲诚信嘅问题。 系咯系咯。 啊，但系罗范招芬琴日带埋，仲有佢唔单止系带啊屋宇署人入去，佢同埋啲判头一齐入去。关佢咩事先？嗱，而家梁振英间屋系唔系？嗱，如果嗰度系特首嘅官邸，系政府嘅产物，佢当然有权咁做啦。 嗯， 喂，我哋出钱俾啲公务员，咪即系等于当年林毓华，你真系好耐冇开咪？当年我哋踢爆董建华喺呢个礼宾府帮阿大上摆大寿一样噶嘛？咁、你都可以咁讲，有咩唔得啫？咁啊乜都得啦，啊咁啊乜嘢都得噶啦，嗱。即系我觉得呢个问题就系佢身份嘅问题嘛。佢而家系 咪用自有嘅身份咧？ 冇啊，对唔住，翻紧工。嗱，你睇下当年阿边个啊，林焕光俾人踢爆，话佢同佢嘅 喺中环饮杯咖啡， 喺呢个饮杯咖啡，你知唔知出嚟点啊？佢即刻唔坐架 AM 车，跟住坐的士，喺个咖啡室出嚟之前打电话翻公司话我自己请假。打去特首办，当时就特首办主任嚟嘅。嗱呢啲咪叫恰当嘅，即系起码、 即系 姿态 避嫌啊，姿态做避嫌啊。 喂，大佬啊，你作为特首办嘅后任特首办嘅主任，人你屋企有寸剑，嗱你去帮佢处理，你话老友记放咗工去都有问题啊，唔好讲未放工，仲有个问题，你带屋宇署啲官员入去啊，而你嘅官阶。你的身份是大过这个屋宇署那些官员的。就算林郑同一起入去啊，他现在林郑都是局长来的。这个是后任特首版主任，即是特首版主任的官阶和林郑一样的。林郑仲未曾做这个 CS 啊。 听日先宣布。 CS 啊。 听日先宣布。 啊。 听日宣布嘛，星期四宣布。 听日就听日的事、宣布都没用，都是7月1号之后的事。所以他是不可以的，这样东西很严重的。你明白吗？这样东西直情是。去公器私用啊！仲有一样嘢，等于性骚扰一样啊！点解会有性骚扰咧？就个上司啊，同个下属讲嘢， 即系不恰当地提出， 不恰当唔系啊个问题，因为你有个职权啊嘛。咁你林呢、這个新范妇人 啊，喂 D 八嚟噶，唔知系 D 九添，可能系。喂，你走去带嗰啲屋宇署啲官员同埋个承建商入去，我点知你倾乜嘢噶？啊，你带埋记者入去啊，系，而且老实讲，嗰啲地方都唔应该系你罗范招芬入嘅地方嚟嘅。啊，你点可以帮佢处理个私人嘅嘢？而家你话问多你一句，林一华，僭建系公事啊，私事啊，而家。 僭建， 佢自己屋企系私事嘅。 梁振英嚟讲啊， 梁振英嚟讲系私事，但系咧系而家涉及到系佢个公职嘅问题啊嘛。 唔系啊，你嘅私事嚟嘅，一样还一样。不如咧，如果有咩事揾政府律师帮打官司啦。如果梁振英听日喺北京非礼人嘅，喺律政司派人去同佢啊做代表，唔得噶嘛，你自己请律师咯。 喂， 啊， 如果你系上咗任嘅时候，就 都唔得噶，唔得，对唔住，错，林都话嗱，你个概念咪错咯。你上咗任都好，咁梁振英走去71偷嘢，又揾政府律师帮佢辩护，梗唔得啦，佢要自己请律师噶，一样还一样啊。佢公职出现问题咧，咁啊当然政府律师帮佢啦。譬如有人告佢诽谤嘅，因为佢特首嘅讲错嘢嘅，就唔系私人讲嘢。喂，如果私人讲嘢都唔可以用政府律师嘅，喂，一样还一样啊，大佬。 佢做咗特首就冇乜私人身份嘅，再讲。 咪有噶，佢周有71偷嘢，咁你揾政府律师同佢辩护啊？唔得噶，对唔住，系私人嘢嚟噶。 如果真系有件咁嘅事咧，就 我冇分别噶，佢而家同 梁振英就唔系话唔系偷嘢噶啦，佢又去检查睇呢个71有冇卖啲假嘢。 系到时佢话试下71嗰啲防盗啊，啊，即系好唔好啊？因为佢而家准备听日咧立法， 或者有冇卖过期嘅产品？ 系咁唔使偷嘅，你可以俾钱买。 佢唔系话偷， 佢 攞嚟检查。 佢高买啊，偷咗嘢，佢直情讲偷嘢，唔系摸人啲嘢啊咁样吓。阿 Q 哥啊，即系一样还一样啊嘛。咁你罗范招芬呢样嘢，我觉得好严重。呢个严重严重过乜嘢？呢个就系徇私啊，仲要咧俾压力嗰啲屋宇署啲官员。你我点知入去同佢讲咩噶？可能佢讲嗱，你唔好嗱，你又话呢个僭建，你唔好出声，我话俾你听。而家你揾咗四单出嚟已经够噶啦，嗱，我扮啦，范夫人， 咁你讲得啱啊， 你系屋宇署职员， 唔系啊， 跟住有个嗱，我扮啦，嗱，你一扮， 唔系扮，你讲得啱啊， 你扮装修佬，你扮屋宇署官员，啊，你都好大噶啦，你总测计师啦，总测量师啦，啊 D 一啦，我就呢个范夫人，咁入去，你啊，咦我咧官啊，你又话呢度又有僭建喎，阿罗太。第一关佢差事都我又住喺度。咁你话有僭建，跟住林毓华话好湿热嗰啲度，好难拆嗰啲个位。吓，咁我话罗范大佬啊，你有冇搞错啊？你已经刮咗四单嘢出嚟，累到阿 Sir 啊，鸡毛鸭血，你而家又整到单出嚟，冇人睇到啊！你唔出声得唔得啊？炸就睇唔到拧转面得唔得啊？哥， 咪而家就有一单啦，就有一单，因为点解咧？ 你贵姓啊？ 系咪呢个苹果买咗咧？佢四我屋咧，有人举报咧，就仲有一个200尺嘅僭建工人。 唔系，唔认啊！ 喂，唔认咁，唔系佢就系唔俾人入去睇咯。屋宇署其实琴晚去睇埋噶嘛。 罗范招芬入去， 可能唔俾人睇啦，系咪先？ 咁可能，喂，嗰个官员就入去查嗰样嘢，因为琴日佢哋回应苹果话咧，屋宇署而家查啊嘛。 系啊。 可能嗰个屋宇署人其实琴日就走去睇工人房。 咪咯，佢咪就系唔俾佢入。 咁啊，罗范招芬就话唔好入啦，嗰度啊，你唔入得啊，讲完啦，过完咯。喂，呢、這个问题就嫌疑啊嘛，起码你而家你咁样入去嘅姿态冇啱啊，林一华你而家同 唔同？话入唔入得嘅屋主先可以讲， 即系你唔可以咁样样啊嘛。 屋主就得嘅。 点解人哋以前嗰啲未有 ICAC 嘅年代，咁啊，梗系所有啲夜店要揾人睇场噶？你咩当年有？ 而家都要嘅，而家都。 而家都要，但系以前咧，除咗揾黑道之外咧，仲要揾黄道噶嘛？你知唔知成日如果你揾到啲探长啊？帮板啊 ，CID 啊，坐到晚晚走去坐下得噶啦。 你而家讲 紧客码嚟噶， 讲紧啲电影四大探长嗰啲。 真噶，我哋梗系见识过啦，即系我哋有翻上下年纪嘅见识过以前啲差佬嗰啲威法啦。喂，真系要揾两个探长坐喺度个晚晚啲夜店，咁你就冇人搞你噶啦。咪同一道理咁，揾个探长嚟做咩？咪就空你嗰啲友啊嘛。嗱，第一空你友嚟查牌，你知唔知啊？如果你查牌。佢探咗即刻行出嚟，你边个还头嘅？ 而家唔使送个花牌得噶啦， 即系指住个鼻哥， 送个花牌，你开张送花牌。 唔系啊，你查牌啊，一入去成班 O 记嚟咁讲啊，冲入去，全部开灯啊，企埋一边查身份证，跟住有个探咗行嚟啊，你边个还头啊，兄弟？阿 Sir 啊， 你而家好似讲紧《女乐传》 啊，真 乐，女乐探长， 亲历奇景啊，见得多啊，跟住就话全部啊，边个开间房俾你入去啊，开两支蓝带，搞掂佢，咁啊搞掂啦，咪识即刻冇嘢咯。喂，就系、是、咁，你而家罗范招芬就做紧同一样嘢啊嘛，你而家睇场咩而家？而家嗰度咩贝咩嗰度叫咩道啊？贝鲁道， 贝鲁道 几多号啊？四号、五号，而家嗰度系夜店嚟嘅咩？使你啊罗范招芬去睇场嘅咩？点解要你带人入去咧？嗱，你话佢嗰个嗱，你话另外佢嗰个靓女啊，啊，即系我而家有啲报纸形容佢着条短裙入去啊，走去企喺嗰度啦。嗱，佢 OK， 佢可以帮佢当佢 handle 佢啲 press， 因为 press 好 似啊嘛， 好似入咗先至到啲 press 嘅。 啊，唔系，即系起码佢喺嗰度，我都接受啊！即系我都等阿林旭话， 咁我又觉得奇怪喎，真系。 唔系、啊，第一佢官制，嗱，第二样嘢佢系 P.R. 嚟， 唔系， 我帮佢咁你 大班你连 系啊！我又唔明白你呢个官制有问题嘅， 唔系啊， 你一系错咧， 我可以话我都唔系啊，林旭话我都话可以接受，即系话你可以解话， 佢系错就错， 唔系林 旭 话 接受， 唔系林旭话佢可以解话 啊！ 喂，我同你唔系搞辩论比赛，而家你 suppose 我同你讲嘢一致嘅大佬，如果系咁你，喂， 唔系一致啊！而家 你做啦，我走啦，不如你两个讲啦，咁就喂，你唔可以咁样样噶嘛，下下当住我乜大佬？ 唔系啊！咁我即系话，一系你就两个都坐，就两个都啱，冇你一个啱一个错噶。 咁个公关做咩？你要做公关啦、啊。嗱，我问题好简单， 出粮俾你先。 我话俾你听，佢系处理个传媒就梁振英、作为后任特首嘅查询，系负责控制传媒嘅。 咁你话呢件事私事嚟噶嘛？咁有咩出特首办？ 喂， 佢边度办公咧？牵涉 到诚信啊嘛。咁有梁振英咪车大炮，唔系问串结，又唔系同屋宇署人交代。 嗯 ，OK， 林旭话。而家问题就话嗰个罗范招芬唔同啊嘛，喂，有个警察喺门口，人哋查牌喺门口着住制服，啊喺度维持交通，咁我哋又话唔啱嚟帮人睇场喎，咁唔得噶嘛，同一道理，交通差嚟噶嘛，嗱呢个譬如最好啦，一个有查牌，一个交通差门口，两样嘢嚟嘅大佬，啊咁我真系可以接受，其实对最好都避免，啊只可以咁讲嘅，但系你罗范招芬咧就肯定罪大恶极噶啦嘛。喂，你有咩理由陪屋宇署啲人入去啦？咁你林旭话你而家接受呢个问题咧，起码啊，你就再提升嗰个标准，连嗰个叫咩名啊？我净系知道着短裙的女人而家， 嗰个陈燕会出现添。 那个洪绮文啊，即系你都认为，你都认为佢唔应该喺度出现啊嘛？系咪啊？ 唔系，如果你定性咗呢件事叫私事嘅家事咧，咁啊真系两个都唔应该出现嘅。 唔系，嗱我就可以宽松啲呢度，我就睇情先啲。即系你嗰个做 PR 咧，你唔系招呼屋宇署啲人就得噶。 其实佢唔系， 如果你净系招呼记者咧就 OK。 阿大伯，洪绮文特首办职员嚟嘅，8万蚊炒嚟两三 四皮啊嘛，佢嗰两个就一人两皮啊嘛。但佢 系 负责 handle 嗱，如果好嘅做法嗱，而家你讲得啱啊， 佢都翻紧工啊都。 唔系佢翻紧工，佢落去嗱，佢最好咧就唔揾阿洪绮文落去。佢有个 press officer 嘅。新闻处官员噶，嗱、如果正正当当嘅新闻处官员企喺嗰度咧，嗰啲新闻官咧都好睇啲。呢个系家神嚟嘅，呢个系。 喂，家喂佢自己出粮真系家神，佢唔系啊董建华，当年董建华带家神自己出粮，我冇 系啊。 佢应该咧就系呢个梁振英即系计得太过尽，应该嗰三个自己俾钱请咧就冇事嘅。 嗱，咁啊就系咯，咁啊陈燕都冇事啦，嗰单嘢就嗱个问题就话罗范招芬咧，琴日个做法咧。其实就是我哋今日焦点讨论嚟嘅，冇人讲呢样嘢嘅。罗范招芬系唔应该喺嗰度出现嘅，系绝对 inappropriate， 系唔适合嘅。啊，咁林彪话你而家接唔接受咧？ 唔系，我都话啦，睇一个时空啊。如果经你收到何俊仁嗰封信，何俊仁 唔系我问何俊仁封信唔需要入去嗰度理嘅。仲有一样嘢，何俊仁系唔啱嘅。 啊， 你估何俊仁啱未？而家佢咪就系唔想提呢个司法情情咯。选举前景呢条友 拖时间， 忘记佢啦，忘记何俊仁啦。 今日五点钟前，如果人哋唔答复佢，就行动啦。 多余噶，三日啊，林毓华你又唔睇报纸嘅，三日时间啊， 唔系48个钟头 啊，咁啊头尾三日噶啦，啊，我点知？ 我知道星期三嘅五点钟前啦。 今日几佢几时俾咗12条问题？ 咪财物俾 咩啦？系咪啦？ 咁佢点解即刻去呈请要问人哋咩嘢啫？你问咗咩啫？ 你问我，我点答？ 第一佢唔系 打咗俾何俊仁啊？ 喂，使乜打俾佢？我同佢反咗面啦。 嗰个做法可能同明白一样啦，俾时间佢。 咪俾时间佢咯， 有温馨提示。 呢个何俊仁就不知所谓噶啦。我话俾呢个民主党咧，有个何俊仁做主席，有个罗范招芬做。唔系罗范招芬，有个叫做刘伟兴， 刘伟兴 做副主席咧，呢、這个党已经玩完噶啦。呢、這个党其实不如同民建联合并咧，我谂咧啊，大家都开。 呢、 這个 最早建议嘅，即系咁啊，我都认为 大家都有民主啊。 我见到呢、這个即系中央来即系来事，我都咁讲建议啊。你不如 喂，香港有啲人咧越嚟越贱，你知唔知？你明唔明个问题？你嗰个咁嘅陈志思，仲有三条鹌鹑，其中一个学者嚟添嘅啊。话辞职，呢只误人子弟啊！而家口硬无耻到咧，喂，边个留佢哋啊？阿林德华， 冇人留佢哋啊？ 有， 有人留嗰啲委员啊，系 喂，咁样你辞嚟做咩啫？喂，咁咪多余咯。咁啊，所以我话，喂，我话呢个吹水我好嘢咯。啊，你涉于吹水我嘅林淫威之下，到你辞职咁啊，我俾你辞你就唔辞得，我咩啫？喂，呢啲咩人嚟噶咧？个个都有头有面。啊！你话呢个叫咩啊？呢陈志思本来形象几好嘅，系咪？大家一般人对佢嚟讲形象几好。跟住仲有嗰几个嗰几条友都叫咩名？嗰几条友嗰三条 记得好似刘志鹏咧，有个学者叫做 嗱，呢冚埋啲学者嚟嘅啊，喺个社会度咧受人尊敬嘅啊。你话辞就辞啦，你辞完一轮之后咧，咋咋地地，而家咧见到啊，俾阿林郑月娥喝两句咧。而家又话唔似啦， 解释就话个任期最多年尾，横掂都系啦，咁啊不如 咁你当日你当日唔知嘅，我话俾你，我监警会话任命到出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我实记得，我点会唔记得啫？ 嗯，你唔好咁老定啊，可能会炒人。 好嘅，对唔住，冇得炒嘅，我唔做啊，我准备唔做啊，啊，我做嚟做咩啫？我点解要帮你友啫？ 唔系你咪帮佢啲监警，即系你睇下呢个警察系咪即系做嘢系咪真系忠？ 系如果唔系为咗样嘢做迟咗添啦。嗱、那个问题就话，你话辞职，你个咩借口嚟嘅？你当日唔知道自己任期系到年尾嘅，咁你就咁口口声声之后，哇几威啊！大班，你叫我辞，我即刻辞，多谢你。 其实任期到几时系冇关系嘅，即系辞职就辞职啫嘛。 争一日都辞职啊！咁 即系冇关系嘅。 咁你话呢班友讲咩噶？而家你个 而家得个讲就话就话，诶要顺利啊嘛，要衔接啊嘛， 系唔系？唔系呢个咪林郑月娥喝佢咯？咪即系呢个吹水我搞掂。 啊，不过 timing 好啊？点解咧？你咁样讲咧？即系呢边今日嚟讲，变咗小事，因为啲人唔记，一朝啲唔喺呢度啦嘛，一朝啲去晒阿林郑呢个度，边个得闲理啊？呢单嘢系咪先？ 亦都有可能喺嗰个系领导人嚟香港派咩大礼系嘛？ 喂，总之而家一样嘢咧，罗范招芬咁样样咧。私器公用啊，即系公器私用。 唔系佢护，诶佢护。 唔系公器嗱，第一梁振英范招芬咧啊，就咧用自己嘅权咧去压嗰啲官啊。而家喂呢单嘢咧系好唔掂噶，其实罗范招芬咧， 其实佢冇权噶，因为呢个后任特首版主任咧，就系做特首版嘅嘢啫，佢唔系真系，佢唔系政务司司长嚟，大佬。 阿哥，你真系一个咧， 我知 特首版主任啊。是最大的啦嘛，你有睇过 West Wing 㗎啦。美国佬你知啊 ,Chief of Staff 是冇官阶㗎。 上一知道啦。 佢学啲部长都得啊。 知道你是即是老细嗰、那个、啊、即是。 咁样先惨。咁样仲惨。 好似以前啲即是探长、啊、即是帮佢负责。 即是点解当日食饭、啊、要搵埋上海仔一起食饭啦。点解咪同一道理㗎嘛，即是而家等于当日喺嗰间叫桃园啊。桃花园定桃园嗰间叫 咩。即是小桃园 啦。小桃园啦。咁搵埋香港佬倾偈。点解要搵人陪住你去 喂，嗰、那个唔同啊，嗰、那个系武力威吓啊嘛。 唔系呢个都系啊，呢、這个官职威吓咯。 咁系。 好简单，你而家仲喺屋宇署，你而家仲喺屋宇署啊，总测量师啊。我问你，你仲有几多年退休啊？我嗱，我系罗范招训啊，黎生，你仲有几多年退休啊？啊，睇你个样都系四廿零啫。 咁样讲嘢系属于恐吓噶啦。 唔系，睇你个样啊，你做嘢都好仔细啊，啊，仲有排升噶、啊。你都想啊，想做个助理处长，起码升多级噶，啊，系咪啊？你啱唔啱啊？ 咩意思咁讲？ 冇啊，睇唔到个窿就得噶啦，你睇唔到得，你行到嗰边得噶啦，你唔好入呢间房得噶啦，喺度门闩咗，你睇唔到得噶啦，啊， 唔得咯。 喂，咁样就即系可以报 ICAC 嘅。 喂，我点知系唔系啊？咁而家咪出嚟交代咯。唔系罗范超芬一定要出嚟交代，你究竟琴日你陪嗰啲屋宇署职员入去系为咗乜嘢？系做乜嘢？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正在北京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和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日会出席香港回归15周年成就展的开幕仪式，到时两人会一起获国家领导人接见，预料会谈及新旧政府交接问题。梁振英没有回应是否会向领导人交代大宅僭建问题。目前梁振英大宅的僭建物其中四项已经清拆，至于属于僭建的大宅，梁振英会补办手续保留，而车位下的200多尺空间就会和屋宇署商讨怎样处理。另外，立法会专责委员会今日会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梁振英出任西九概念规划比赛评审时涉嫌利益冲突的报告。警方拘捕一名16岁少女，她涉嫌贩毒，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根据线报，昨天下午4点多在油塘油丽村康丽楼地下截查被捕少女，在她身上检获776克包装成三个茶包的怀疑 K 仔氯胺酮，市值约9万元。美股是反复上升，但交投淡静。在欧盟星期四召开峰会商讨怎样化解债务危机之前，投资者的入市态度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534点，升3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54点，升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9点，升6点。欧洲股市收市就个别发展。内地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开始进行7000米级海试第五次下潜的试验，并有望再打破载人深潜的纪录。这次的下潜试验主要任务是对在7000米至7100米深度仍然未验证或者没有充分验证的潜水器功能和性能进行检验，重点进行定点的作业，搜寻海底的生物和采集样本。作业时间大约是11个钟，下潜的深度控制在7000米至7100米。蛟龙号在星期日创造了世界载人深潜最新的纪录，下潜深度达到7020米。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四强赛事今晚深夜展开，会由争取卫冕的西班牙对葡萄牙。另外，温布顿网球的公开赛结束第二日赛事，二号种子西班牙的拿度在男单首圈以直落三盘淘汰巴西的贝鲁奇晋级次圈，四号种子英国的梅雷就以三盘淘汰俄罗斯的大维丹高，五号种子法国的宋家同样是以三盘赢了澳洲的优伊特。至于女单的赛事，继李娜同彭帅之后，另一名的国手郑洁亦都晋级第二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天气是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的风势缓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的狂风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啦！6月27号星期三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啦，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嘅啫。咁啊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啱啱到伊利沙伯大厦嗰边。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吓，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冇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睇下车龙去到边先吓。见到啦，排翻到呢个顺德。 德中心噶，系啦，寻日呢个僭建大宅，哇，就开放俾传媒参观拍照。哎呀，罗凡都喺嗰边啊吓，哎呀，佢系咪做过呢个导游噶？嗱，呢边就系前玻璃棚，嗱，嗰边就瓜棚，哎，仲有嗰边就有个地下地底神秘屋啊。不过你哋唔入得噶吓。哎呀，我仲为地产经纪带人睇楼啊，呢啲咪户主倾情咯，系咪？哎，抵你赢啊，真系吓。好，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咁啊仲有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嘅车多，另外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亦都车多铺满一浸噶啦吓，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呢分钟啊排翻去电话机楼，走去新界区睇睇咧，狮隧出九龙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亦有车龙，现时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噶啦吓，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喂喂，唔想又埋嬲咗你，约医送报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你生活愉快吗？ 一个真正嘅杀人魔可以讲出真相。 我唔会原谅啲逼我去打仗嘅人。 我唔想自己系个女人。 当你生活安逸，有冇谂过边啲人处于忧患？乌干达嘅同病、战争的狼人、逃亡嘅索马里少女、沙漠之霸，仲有难民、人民敌人、寻找片刻自由，我的罗兴亚、巴勒斯坦人在南方，默默震撼人心、追求自由嘅感人故事。第5届难民电影节6月20号到26号，油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隆重上演。联合国难民书唱片展由6月20号开始喺中环街市同期展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喂，一个特首冇诚信咧，就 X Y 意识辞职噶啦，刘梦红。 只系人唔系神， 人哋问你有冇寸见，你话冇，呢啲系咪车大炮啊？ 又系错咯，作出 语。哦、啊，即系你而家承认佢有车大炮啦？ 当然系车大炮啦。 哎 ，good， 掂啦，多谢你，拜拜。 大班郑经翰、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快啲去 Circle K 快同美、张无忌、中原电器、Ideal Radio、科信电脑、L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Panasonic、Sogo Panasonic 陈列室，以超底价180蚊购买。原价280蚊嘅 DB348 数码收音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寒、林毓华， 8:08喺7:30嘅时候咧，就啊，我哋提出咗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啊，欢迎啲听众打18721111，你点样睇？一个咧就系公器私用啊，一个咧。啊，就是、以权谋私啊！罗范招婚，根据报纸嘅报道，影埋相添啦，图文并茂，即系断正噶啦，冇得喐噶啦。 琴日咧 都拍到， 就陪同屋宇署嘅官员啊，同埋梁振英嘅啊承办商一齐走入去梁振英嗰间寸建大宅入边巡视。嗱，第一我哋提出嘅质疑啊，阿辉哥，你打电话俾罗范招芬啦，唔好理佢，虽然佢唔会复我哋嘅啊，但起码我哋都打俾佢。嗱，你话埋俾听，用埋书面问题啊，问佢琴日以咩身份陪同屋宇署嘅人，第一条啊，陪同屋宇署嘅人入去啊，梁振英嘅大宅嗰度系以咩身份入去嘅？第二，佢同呢啲咁嘅啊屋宇署嘅官员入去，有冇向我哋施压啊？有冇喺度指指点点？ 嗯，角色系咩咧？吓， 角色系咩？嗱，呢个就有个角色冲突喺度。啊，而家就肯定系公器私用噶啦。梁振英就啊，而呢个罗范招芬咧，亦都咧啊，有向屋宇署啲官员施压。嗱，咁呢个就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啊，所以咧，听众可以打电话嚟1872881，你觉得呢个身犯妇人？而家斗紧嗰20多万人工一个月，系唔系系帮阿梁振英做嘢嘅咧？第二样嘢，佢有冇影响到屋宇署啲官员？琴日走入去调查啊，调查呢个寸剑，因为点解咧？琴日报纸卖嘅苹果卖咗噶啦，就因为有人话咧，梁振英嘅大宅入边咧，其中仲有一个工人房咧， 200尺 嘅系寸剑嘅。咁而呢个屋宇署咧，就同报纸讲啊。就话咧，佢哋会进行调查嘅。咁琴日屋宇署啲人就入去佢个大宅啦。咁最弊咧，就有一个人陪同我哋入去嘅。啊，有个人睇场嘅。啊，呢、這个叫罗范招芬。嗱、啊，林旭华咧，啊，初初都认为冇乜问题嘅。而家讲讲下，林旭华咧都觉得啊，可能都有啲问题，系咪咁讲啊？ 嗱，而家嘅特后任特首办咧就否严正否认有个咁样嘅僭建啊嘛，咁如果阿罗太话，诶，我就去睇下有冇个僭建嘅一个200尺嘅工人房， 关你咩事啊？你系测计师咩？啊，第一，第二样嘢，你以咩身份入去啫？嗰间屋系你噶嘛？嗰间屋，嗰间屋系官地嚟噶咩？嗰系官邸嚟嘅咩？嗱，如果你话而家你话官邸，第日入咗火，去到总督府嗰度，啊，你又发现有僭建，啊，或者有啲咩问题？喂，咁你罗范招呼系绝对有权陪同啲官员入去，你可以招呼佢带佢睇。喂，嗰、那个系人哋啊梁振英个老婆啊，呢个后任第一夫人啊应该做嘅嘢，几时轮到你攞公帑嘅啊公务员做嘅嘢咧？喂，呢样嘢系唔啱噶，即系等于有个警察啊，你屋企啊，林毓华当你系警察啊，你屋企。啊！有人话你屋企有嘢有毒品，你可唔可以陪啲扫毒组人入去？啊！你唔可以噶嘛，关你咩事？你唔好入去啊！啊！你入都唔好入啊！你等我哋入去得啦！啊！就咁简单啫嘛！喂，呢样嘢我哋系唔可以接受，呢个就个制度问题。嗱、啊，今日有篇嘢好过瘾嘅，我就好庆幸，一早已经话啊，话我屋企有寸剑。嗱、啊，今日《星岛日报》驾驶堂。齐秀峰就话咧，而家梁家班人人自危，点解咧？有啲传媒为咗搞平衡，嗱，第一，而家有人有将呢个寸剑，我一早讲咗噶啦，呢、這个寸剑问题一定要解决嘅。而家就正用咗作为一种咧政治工具，就我嚟打压意见。嗱，已经有人咧周围去抄啊梁家班，即系梁振英嗰啲支持者屋企有冇寸剑咧？佢第一，啊，但系你冇开心字啊。虽然林毓华你唔系梁振英支持者啊，但系咧另外咧兵分两路，就周围去抄嗰啲民主派或者嗰啲反对派或者多声气嗰人屋企有冇寸剑？ 嗯， 啊咁就我嚟搞平衡。喂，寸剑呢样嘢我都话一定要解决嘅，唔可以我嚟做政治工具嘅。林毓华你小心啊，你府上有冇寸剑啊？你可以学啊， 我租屋噶。 唔系你学啊？你可唔可以？ 我学啊，可以啦。 系可唔可以咁讲？ 学啊学啊，呢、這个系阿娥姐讲咗。 你可以 讲，好 彩埋咗，你唔好咁讲。佢话佢从来喺我未买过屋，咁你就唔系。 咁我好彩而家冇。 你买过好多间屋，你就不如话好彩我买咗间屋。啊，我买嗰间可能有寸剑， 绝对冇，因为我系。 直接由发展商度买，然后又 都冇做过任何。发展商都可以有寸见噶。而家梁振英就其中一个辩护咧，就系话买翻嚟已经有寸见噶。嗱，所以咧而家搞到人人自危，好似当年咧美国 CIA 唔系 FBI 攞护佛咁，就个个帮你开个 file， 随时攞出嚟咧。嗱，将来咧入议会嗰啲人咧，一定要小心啊。嗱，如果呢单 白过白啊，要吓。 串件呢单嘢呢就我嚟做咗政治工具，尤其是有一个林郑月娥喺度呢，有个吹水鹅喺度呢，佢最叻用呢样嘢我嚟做政治工具㗎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胃口不佳有冇咩特别原因嘅咧？常见 啊，先天比较弱，肌饱唔均衡咧，系引起营养失调一个原因嚟。坊间有种叫山楂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电话是1872111。如果你打咗1872，几多啊？ 881 咧，唔紧要嘅，你都可以提醒一下嗰啲鹌鹑啊，讲下罗范招婚呢单嘢，睇佢哋啊。O 唔 O 嘴咯？ 观台点反应系嘛？ 咪睇佢 O 唔 O 嘴啊！881唔系观台，系喉舌台啫。观台咧仍然系香港电台。林毓华僭建呢个字点读嘅啫？ 吓，僭建咯，咪点啊？ 咁点解啲人成日话我读错？因为我读错咩字啊？我 你 我咪话僭建咯。 你有时候会唔知咧，会有时候甩声啊嘛？你系 唔系点讲嘅？我都唔知我 僭建咯，咪 我讲僭建咯。吓，有冇错啊？僭建有冇错？ 冇错。 点解啲人成日话我读错字？ 系咩？ 咁点解你又听唔到嘅？你咪监听嘅咩？我就系讲错电话，你又监听。 啊， 嗱，电话1872881，唔系开玩笑啊， 又八八一， 电话系1872111，讲咗10年啊，大佬，好难改嘅一时。点解唔卖咗？点解我哋连风波里茶杯佢哋抌落垃圾桶，我哋执翻。点解唔抌埋个电话落垃圾桶，等我哋执埋咧？ 唔系净一个节目用，电话系所有节目都用噶嘛。 881系一台嗰个 FM frequency 不过881咧去到新界听唔到嘅。呢、這个就系咧，即系数码广播嘅优胜，就我哋唔使转台嘅。嗱，讲翻呢个言归正传啊，僭建呢单嘢咧，老实讲，梁振英嗰间屋咧就叫僭建前室前屋啊。越揭就越多㗎喇，大炮亦都越揭越多。 佢原来霸占咗啲公共空间喎，即係其他业主嘅空间。 讲个花盘嗰度，今日明报又踢爆佢啦。喂，你买之前係冇嗰个所谓你讲嘅花盘㗎，係你买咗之后先答㗎喇。呢啲对我嚟讲呢 小事啦，係咪 一啲都唔出奇。唔即係已经大家知道嗰间屋係僭建前屋，咩前屋啊，僭建前屋。成间屋都系僭建噶啦， 大家又知道佢永远都唔会认㗎啦。啊，你攞咩证据出嚟佢都系唔认㗎啦。OK? 但唔到你唔认嗰啲系政府嘅资料嚟㗎喎，系空中拍摄嘅图片。 而家问题就系点样处理呢样嘢啦。第一，政府嘅处理手法啦。大家睇到㗎，吹水鹅而家唔出声㗎。而家好风骚啊，出咗本书添啊，系咪你教佢噶？ 出咩书啊？ 哎，好巴闭啊！出了本书讲佢哋去做呢个房屋咧，即系呢个发展局嗰啲点样威法啊？ 啊 自吹自擂嗰啲又用公帑出 噶，嗰部门噶系嘛？部门嘅出版物嚟啊，唔系佢自己噶系嘛？ 吹佢自己叻咯、哦。吹水鹅做咩嘅？吹水鹅就最叻吹自己点样叻噶？点样打得嘅啫？嗱、 啊， 喺梁振英事件度，你睇到佢两副嘴脸嘅，对唐英年一副嘴脸。哇！对唐英年咧，凶神恶煞，秉公办理。香港咧就叫做咩啊？我哋一套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喂，而家你睇咗佢点样对付唐英年，同埋佢点样对付梁振英咧？就完全两副嘴脸，两套法律， 亲疏有别啦吓。 吓、啊，喂，大佬啊，唐英年咧嗰啲僭建咧，就喐都唔喐得。掂你都冇掂，搭个棚遮住都唔得。喂，搭个棚喺屋出面遮住都唔得。所以任何工程一定要全部停止，直到调查完毕为止。跟住搵传召咗40个人，跟住传埋去将单案加埋俾 ICAC 去查全检啊，搵拉记。唐英年呢单嘢点搞啊？林毓华你讲下啦，我想听下你讲下佢点样处理啦。我讲咗佢点样处理阿唐英年噶啦，咁你讲下佢点样处理梁振英？ 梁振英佢咪话佢自己咧就话要交俾前线嘅系同事去做啊嘛，咁佢就话咧佢又唔可以匿喺幕后，但佢又唔会实际执行，讲完就算噶啦，闪咗噶啦。 当日唐英年嗰、那个窿派屋宇署啲人入去睇，睇完之后企定定开记者招待会做 stand up。讲晒入边个全件嘅 detail， 几大几大讲晒。今日能够引导你啦，不如我当我系大状啦，我引导呢个证人啦。今日有冇咁做啊？有冇见屋宇署人出嚟交代梁振英嗰啲全件嘅尺寸啊？嗰啲嘢有冇啊？有冇搵人入去钻窿啊？查下嗰啲石屎几时起嘅窿啊？做呢个咩？嗰啲叫 CSI 嗰啲叫咩啊？ 嗰啲系搜证吓， 搜证有冇做到啊？有冇见到有人咁做啊？有冇啊？林彪话 电视上就见唔到啊， 冇出嚟讲啦。咁仲有啊？搵阿罗范招芬陪屋宇署人入去，咁梁阿唐英年当年可唔可以搵人陪佢哋入去啊？除咗阿唐太之外，喂大佬啊，呢个唔系就叫做双重标准咯？呢咪叫打得咯？罗呢个咩啊？呢、这个吹水鹅明知道唐英年做咗特首，佢就要翻去英国批薯仔噶啦。梁振英做咗特首咧，佢就官升一级， 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佢冇屋住，又可以搬去维多利亚大宅。嗰度又奉旨唔怕寸剑，因为政府物业完全不受规管。喂，大佬啊，呢、这个咩人嚟嘅？呢、这个真系一个咁嘅吹水鹅，一个身犯妇人。喂，你睇到你啲嘴脸，你就知道我哋香港系好悲哀嘅。即系个问题就系梁振英已经搞到我哋鸡毛鸭血噶啦，仲要有呢个两个女人喺度也文也武。喂，我问你啊，林毓华，你去攞咗纸申请移民未啊？ 移民 走啦， 揸住特区护照几好用啦， 走啦。 香港边啊？ 就喺上海啦，而家 收留 我 哋咯。 去广州住啦。佢而家广州好似几好喎，好似 系嘛？ 睇 下佢前海搞成点啊！ 你想去前海住 好唔好啊？ 总之离开梁振英嘅魔爪啦，一个冇诚信嘅人，再加埋有嗰啲咁嘅皇朝马汉，左青龙右白虎啊，边度系一个可以安居乐业嘅地方嚟噶？林彪话：， 喂，呢啲政治不正确喎，领导人就嚟香港啦，喺度而家喺度结算嘅香港15年嚟嘅辉煌成绩嘅时候，你讲埋啲咁样嘅负面嘅说话 佢嚟啊，梗系想体察民情噶啦。七一香港年年都系呢、這个嘉年华会噶啦。第一，领导人就早啲走，费事眼冤，因为下昼搞啲嘉年华会。第二，你人实去示威抗议咧，而家连港湾道都唔俾你入去啊！ 要喺轩尼斯道示威，好似你话洛克道啊，隔咗几条街啊， 系啊， 啊，嗱，咁我又问你啦，你估下有几多人上街啦？当年刘少佳而家唔认啊，当年佢系 wise 董咧，呢个老懵董啊，讲起老懵董又怒气啊，琴日帮嚟出嚟咧，啊帮阿梁振英讲好话，话梁振英做得嘢啊，好嘢啊，啊会为香港好噶，啊喂，当年。董建华就话为香港好啦，最终唔系为咗自己荷包好。做特首之后，喂，佢嗰只股票，佢做特首之前咧，好似两蚊鸡，到佢离开嘅时候三十几蚊，跟住咧就喺上海咧，哇，搞咗几个豪宅楼盘， 系 啊，东方巴黎、东方伦敦、东方乜、东方物，赚到盆满钵满， 圈到地啦，就 系。唉，佢仲好意思出嚟讲嘢，我真系唔明嘅。喺呢个风头火势嘅时候，仲出嚟撑阿梁振英。佢真係有情有义啊！琴日嗱，大家知啊，嗰日流会，佢称佢又系有问题噶，佢称咗啊阿扫把头去饿佢啊！啊，问佢仲玩啊梁振英，而家嗱又话俾你做埋行会啦，你仲玩佢？你有冇搞错？你系咪忘恩负义噶？佢今时今日先知道呢、這个扫把头忘恩负义，佢都算真系老懵懂，真系老懵懂啊！唉，唔好讲老懵懂啦，你讲返呢个梁振英，讲返香港啦，你估七一有几多人上街？ 三十万到啦，加啦。 差唔多啦，林毓华当年刘少佳话俾老懵懂听三万人。佢而家唔认啊，佢有冇讲过啊？啊，又系唔认㗎，而家做官人最紧有一样嘢学车大炮，做咗乜嘢都唔认，唔记得。 教授系学者嚟㗎喎。 唔记得，唔知道，冇讲过。啊乜系咪你教㗎林毓华？ 哇，如果系咁我就唔使坐喺度啦，真係吓、啊、个个都系我学生咁咪好巴闭啫吓。 最惨系误人子弟啦，而家好似嗰几个教授咁啊，呢、這个古之会啊话迟而家又唔迟。喂点搞啫，呢班友究竟有冇呢、班友仲有冇诚信？ 一位系港大嘅教授李浩然，一位系岭大嘅教授刘志鹏。另外一位是专业人士啊，资深的规划师林游老啊，呢个三个咧就系话咧系继续咧，咁啊主席留任，我又唔迟咯。 佢系咩规划师啊？ 啊， 嗰、那个咩？ 佢叫做系资深规划师。 咁系咩规划师？而家要分范畴噶。 系、哎、啊，我 规划师可以有城市规划师。啊，可以有园林规划师。 呢个肯定唔系园林规划师啦。 咁啊，点知做边范啫？啊。点搞啊？林毓华，今时今日香港地点搞？你见到啲咁嘅人咧，你真系好难顶佢啊！咁讲啊，即系一个后任特首啊，车大炮不停喺度车大炮啊，起佢底啦！林有老咧就系、是、呢个资深策划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嘅董事局嘅成员刘志鹏博士咧。就是、岭南大学华南及香港历史研究所主任、屯门区议会委任议员、屯门区议会的副主席啊，咁仲有一个香港大学嗰个，我哋同佢倾过偈噶啦，嗰、个最叻啊，佢讲到自己系无间道啊，佢就话如果佢哋唔将佢变做二级咧，你啲人就唔会攞出嚟讲啊， 引 你 讨论 大镬啦， 犀利真系啊！ 喂，你一早话辞职，做人系咪有信用咧？公开。在全香港人面前讲咗话我唔捞，跟住就最好似话有人挽留我啊！喂，边个挽留你啊？边个挽留佢哋啊？ 嗰啲委员会咯，啲成员咯吓。 喂，佢连一个外人都唔会，你话有啲环保组织挽留我啊？啊，你话全香港市民挽留我，你仲可以讲啊？啊，遵众要求 咁啊，林郑挽留佢得唔得啊？ 林郑就咪挽留佢哋，林郑喝住佢哋， 唔准辞职。 你黐线噶！你辞职咪即系同我对着干啊！你辞职即系抗议我干预呢、這个啊咨询委员会啊，就咁简单啫嘛！咁啊点敢辞啫？而家我都话咗噶啦，林郑月娥我一定喝佢噶。你记唔记得我有讲过噶？啊，佢哋话辞一定唔会辞嘅，讲嘅啫嘛，讲就口香。因为咧，梁振英身边啲人咧啊，全部都系讲就天下无敌，到做嗰阵时咧就有心无力。唉，都系悭翻噶啦！你话呢个西座咧，啊，就算俾你做咗一级， 政府西座， 喂，到时佢话拆噶啦，郑月娥使俾面你嘅咩？啊，佢哋得你几多级啫？啊， 天星码头都系咁啦吓，话拆就拆啦吓。 咁林郑月娥到时咧， 成个钟楼都搬走咗吓。 到时好多人咧就好似今日唐太咁噶啦，喺报纸睇到动起两个手指噶啦、 啊， 又话呢、這个 唐太 呢、這个梁太， 系、哎、吓亲我真系， 冇瞌眼瞓，终于发现你冇吓亲 我真系。 我试下你冇瞌眼瞓，我成日讲一八八一，你又听唔到。 咁我同你一样，咪觉得咪电话一个咯就吓、 是。啊，我读浅见读错咗、啊，你又唔知道。啊，好在你而家知道噏错唐太同梁太，递起两只手指公。到时候话我林郑月娥打得，你抵咗两只手指公，你记唔记得有个广告系咁嘅？以前有个白手出嚟啊，人人搬屋好似都系咁上下嘅嘢嚟嘅。不过嗰时唔兴动嗰两只手指，但系都系咁上下，好似都系嘅。 一只嘅好似系一只、啊， 即系人人搬屋。啊啊、即系而家梁太，我谂到系就嚟要搬屋噶啦，咁就嚟要搬到广东府住啊嘛。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正在北京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和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日会出席香港回归十五周年成就展的开幕仪式，到时两人会一起获国家领导人接见，预料会谈及新旧政府的交接问题。梁振英没有回应是否会向领导人交代大宅僭建问题。目前梁振英大宅的僭建物其中的四项已经清拆，至于属于僭建的大宅，梁振英会补办手续保留，而车位下的二百多尺空间就会同屋宇处商讨怎样处理。另外，立法会专责委员会今日会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梁振英出任西九概念规划比赛评审时涉嫌利益冲突的报告。广东中山市政府新闻办表示，警方昨晚在沙溪镇骚乱现场完成清场的行动，二十名带头滋事的人被强行带走，整个的清场行动有秩序进行，没人伤亡。冲突的起因是前日挨晚一名十五岁外省少年殴打另一名少年，两名村民上前制止的时候，外省少年的面部受伤被公安带走。他三十名亲友之后到龙山聚集的外省人增加到三百人。到了当日的深夜，部分人向村委会掟石，公安承诺依法处置之后聚集人士离开，但到昨日中午，部分外省人再在沙溪镇政府外聚集和掟石，当局在晚上出动警力清场。美股是反复上升，但交台淡静。在欧盟星期四召开峰会商讨怎样去化解债务危机之前，投资者入市态度是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534点，升3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54点，升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9点，升6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北约召开紧急会议，谴责叙利亚击落土耳其战机，但就未有对叙利亚作出任何的惩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缓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狂风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西环水街下行方向近呢个皇后大道西咧，咁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上上边嘅第三街，咁啊塞紧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翻现场警方指示啦吓。好，顺势睇翻港岛，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咧，泊住去到呢个华润大厦噶。咁另外东区走。落翻红隧信和广场，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两边车多管道口，今次仍然未需要间封字噶吓。好，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亦长翻啲车龙啦，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好，南去九龙区睇睇九龙区啦，公主道过海，哎，见到龙尾啦，现时去到爱民村噶，系啦，讲开僭建，哇，糖糖啊，真系同人唔同命啦，糖糖啊，当时查到落脚趾尾要抄家咁滞，哎呀 ，CY 低调好多，所谓拆得快好世界嘛，哎呀，糖糖真系要揾包大人伸冤至得啊。 啊，最惨就系咩？最惨系 Hello Kitty 啊，阿 CY 又醒啊，搵只冇口嘅卡通人物嚟屈，连申冤机会都冇啊！阴公，唉，另外睇埋加士居度过去啦。呢分钟我去到个女童军总会噶，另外加士居度向翻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咪启德隧道过去龙尾去到模糊街噶，东隧过香港方向现时去到汇景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咁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九龙方向隔田村，而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浸大国际学院，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噶吓。好，最后请跟机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嗯，我身边咧就 Alice Chan 啦，阿陈小姐啦，咪叫你爱丽丝啦。 我谂如果你想接触贸发局 TDC Design Gallery， 佢哋有网站啦，亦都有佢哋嘅商店啦，佢哋 support 好多本土嘅设计师啦，又或者本土嘅品牌啊、商家咁样样咯。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和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喺呢件事上面咧，不嘅，我对自己都好失望，我系感到十分之歉疚嘅。 咁我觉得系为香港人发声，尽量争取公道嘅处理，确保有一个有胜算嘅特首。 按照议员的时间已经过了15分钟，由于会议仍然不足法定人数，我现在宣布休会。 这个泛民反对派的议员为什么仍然用这种方式去拖延整个有关的法例这方面的进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7，屁股指挥脑袋啊！咁大家咧都睇到啊，有啲辞官归故里嘅人咧，都讲翻一啲真话，同埋讲翻啲人话。周一岳咧啊，本来周一岳咧就变咗威一岳啊，周一岳咧啊，临别秋波啊，最难得嘅喺 在位嘅时候咧。啊，讲一啲啊，差唔多我哋香港市民大部分都认同价值观嘅嘢，就住李旺阳事件咧，啊，佢以一个骨医嘅身份咧，啊，就认为呢个被自杀嘅可能性咧系极高嘅，啊，亦都觉得系有可疑嘅。但另外一个骨科医生咧，啊，叫高永文嘅，就嚟咧着啊呢、这个周一岳嗰对旧鞋。呢、这个就嚟变做咧啊，叫做咩？帮我开个花名又要，因为高永文咧迟啲帮佢开个花名， 而家未谂到系嘛？ 关于李旺阳事件咧，佢较早前咧已经讲咗一啲废话噶啦。咩废话咧？就话佢唔知道呢啲咩东西， 系 佢又忙到都唔理得呢啲咩东西，啊，佢忙到要死啊！好多病人请咗去睇啊，所以唔好再问我关于呢啲咁嘅东西啊！啊，咁另外一个咧，啊就叫孙明阳，嗱、啊、佢就附和阿周一岳讲嘅嘢，佢话我啊唔系骨医，我又唔系医专家，但系听咗专家讲嘅嘢咧，佢认同啊李旺阳自杀系有可疑嘅， 有疑点重重咧， 咁你听下高永文点讲？高永文只系骨医咧，啊，但系咧佢就唔肯讲究竟李旺阳吓被自杀，究竟周一岳讲嘅嘢佢认唔认同咧？ 作为一个香港市民嚟讲，或者中国公民嚟讲，我会哀悼李旺阳，但系佢个死因啊各样嘅嘢咧，我就即系专业嘅角度咧，我就掌握唔到足够嘅资料，让我去评论佢嘅死因。 我作为一个医生来看呢，就是有两方面我觉得是一定要解释的。第一就是他是一个严重的残疾人士，如果严重的残疾人士如果是想自杀呢都不是那么容易，他的图片或者其他方面呢我觉得都不像一个是自杀 的情况。第二方面呢我看到呢就是他在之前到你们访问的时候呢也都是讲一番话，而似乎呢即係佢個性格同埋佢嘅人咧，唔係一個會自殺而唔留一個遺書嘅人。因為我諗，如果任何人咧為咗即係犧牲自己做一啲驚天動地嘅事，佢實會留翻一啲佢想講嘅嘢。咁呢兩樣嘢夾埋咧，我認為就一定係有一件幾大嘅疑點喺處。 嗱，各位聽眾啊，我哋都費事評論啦，啊，你可以打電話1872111。你信啊高永文啦，啊呢个卖友求荣嘅人啦，因为你信一个啊讲真心说话临别秋波嘅周一岳咧，两个都系啊骨科嘅专科医生，不肯定周一岳咧就资深过高永文，但系都唔系讲资深唔资深啦，问题就有冇良心嘅啫，啊都系心，不过一个系资深，啊一个就良心。 点解你介绍阿高医生嘅时候话佢卖友咧？啊， 当年我系佢老友，你都知道。 哦，咁样哦，又卖咗你，我明啦，明啦。 佢点样出卖我，你都知噶啦。 啊， 搵啲医生联署，啊，搵几千人组织几千人去港管局投诉我。 嗯， 喂，大佬啊，搞喊佢嗰个咧，我都想搞喊佢，我后悔冇啊！我而家唔系讲咩，但我唔君子不虐人嘅功劳噶嘛。喂，搞喊佢嗰个咧就喺自由风。啊，那个叫吴志森，啊，有个叫郭家麒，啊，就搞喊咗高永文，第日咧就即刻打蛇随棍上，就话咧风波搞喊佢，跟住就搞即刻咧就转世啦，搞投诉，啊，搞医生联署，有100个医生联署啊，啊，喂，当年喂我都唔想认叻啊，我喺沙士嗰阵时候，喂我对啲医护人员点样支持我都唔讲啦，好在有天理。 不过印象之中好似喺周融嗰节目度喊噶喎，系 唔系？总之喺香港电台啦，三千个人反投诉啊！当年就冇 Facebook 噶，冇呢啲嘢嘅。但系啲人即刻咧自发噶，唔系我哋组织噶。 啲听众啊， 就港管局反投诉啊，三千个。喂，大佬啊，咁呢个人你话靠唔靠得住咧？啊，喂，呢啲咪叫卖友求荣咯？你想喂？你想喂？终于佢部署咗咁多年啦。2003年沙士是吧 ?2004 年沙士啊，林毓华2003年。 03是吧 ?9 年部署了9年、 嗯 啊、终于呢就飞黄腾达 了、嗯 啊、沙士之后呢他就引咎辞职、啊、走去找真银，喂他真的厉害，部署了9年终于上到位了。 成功争取是吧 好难的，我们呢就被人封咪8年。佢就用九年时间咧上位做呢、這个啊卫生局嘅局长啊！你话呢个人你唔到你唔服咗佢噶，即系你话啊呢啲咁嘅小人咧，佢真系掂噶，你即系佢可以上到位噶嘛？你明唔明啊？嗱，讲翻呢个啊，讲良心说话啦。呢、這个孙明阳咧，嗱、啊、佢就附和啊周一岳啦，咁大家都俾个 like 佢啦，俾个掌声佢啦。讲到领会，如果你净系睇个标题，睇今日啲报纸咧，啊，佢就临别秋波，临别慨叹，佢话领会咧逼走啲小商户，搞到咧啊，嗰啲政府嘅商场咧，啊，即系房啲屋邨商场咧，个个变晒太古广场。喂，你睇咗你拍手噶，但系睇翻内文咧，啊，佢就咁讲，佢话佢拆咗咁多年政治炸弹，最具争议嘅一次咧，可以话系2004年，佢做房屋规划及地政局长嘅时候咧，分拆领会上市。一方面咧就俾司法复核困扰，搞到第一次上市流产，又俾示威者炮轰贱卖资产。啊， 喂，孙公琴日呢就忆起往事，话冇后悔啊，冇后悔分拆领会，话当年房委会管理得唔好，啊私有化呢系唯一嘅选择。啊， 嗰啲都唔系人话嚟喎，真系啊， 不知所谓 啊， 贱卖资产你肯定我哋中咗啦， 啊 你卖咗出去200亿，而家去到700几亿， 嗯， 翻三番啊，大佬好过金管局啊！ 同埋第一次佢系俾人哋去停喝停咗，系因为佢又系有潜在嘅风呢啲嘅官司嘅风险，佢冇披露到， 佢冇讲嘅一样嘢，我知道发生咩事嘅。喂，我系主角嚟嘅，佢根本冇理呢单嘢， 嗯， 佢全单嘢就俾晒啊 CM 两个梁子文去管噶，佢放软晒手脚，佢唔理啊！而家我唔知佢噏乜嗱，所以本来俾个 like 佢嘅啲人应该。而家要打翻个交叉喺中间，或者半个 like 嘅， 扣翻个啦。 啊，咁啊，而家咪问佢啦，新政府系咪回购领会咧？佢话绝对冇可能，因为而家个价位已经炒高。啊，即使政府回购咗，咁要变翻以前咁咧，啊，抑或好似领会咁管理咧，大家啊要接受啊执行上面有偏差。嗱，呢啲阿妈系女人，唔使去讲啊，我讲咗啦。但问题贱卖资产，佢可唔可以鞠躬咧？可唔可以认错呢？即系如果佢还点都系啊辞官归故，你要讲翻啲人话嘅话，点解你唔承认当年喺领会嘅时候啦？我唔介意佢私有化，其实我唔系介意佢私有化噶，林毓华，我系觉得佢贱卖资产， 系卖贵啲啊嘛，应该吓 啊。第二样嘢可以卖，可以保留翻啊一啲监察同埋管理嘅权嘅，就唔会俾佢搞到而家好似冇网管咁嘅啊。唔系你孙明阳系错啊错啦。临走都死人都唔认错嘅，咁你叫啲人点样俾个 like 你啊？啊，如果边个认为孙明阳讲啲嘢啱嘅，又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111啊！你睇下嗱，有几样嘢要讲嘅，一罗范招芬琴日啊陪住屋宇署啲人啊，同埋呢个啊承办商，即系梁振英嘅承办商入去间僭建大宅。咁大家认为啱唔啱啦？即系摆明咧，佢就系嗰个贝鲁道系嘛？ 嗯， 系嘛？贝鲁道几多号啊？4号、 5号、5号大屋啊嘛？ 嘅体场嚟噶啦。 嗯。 第二个啊，你话高永文讲真话，亦话周一岳讲真话。第三，关于呢个啊孙明阳啊讲领会事件，咁睇下你支持边个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今个暑假参加新假期旅游嘅亲子自由行，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咯！全程搭新加坡航空公司，入住全世界第一间以家庭宾客为尊嘅捷庆酒店，3日2夜，每位都系3450蚊起咋。电话预订无需订金，查询热线25218999 25218999。新假期旅游牌照号码353379。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升空在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6月28号同7月5号晚上8点，一连两个星期四，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升空在遇铁达尼。 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何俊仁咧，上个礼拜六咧就走嚟我哋呢个风波里的茶杯嗰日啊，林毓华就放假嘅，阿郑家富就喺度啊，咁你大家都知噶啦。唐英年又唔喺香港， 你何俊仁是其中一个候选人、 嗯、 即是小圈子特首选举 首、嗯、 现在梁振英、啊、在选举期间作出一些失实的声明、 嗯、 唯一就只有候选人可以提出选举呈请的、嗯、老实说你都不需要考虑什么唐英年就不在香港、啊、我想他亦都意气阑珊不会做这个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就是你民主派应该做的事嘛。你真的选特首都说想挑战这个小圈子选举嘛。 嗯。 咁现在有个机会俾你做一些姿态上的事。起码你要申请选举呈请但是你问我呢我就冇阿 Q 仔啊或者你嗰啲咁睇得咁光明嘅。因为呢佢讲明呢法律呢或者三日。特首选举的条例呢你三日内提出呈请的。当然可以有例外但我就认为呢这个发生这个机会给你入纸的机会给你呈请的机会呢是微乎其微。 所以首先他用法院申请 所以这是姿态上的东西来的嘛、 嗯。 一个政治姿态而已嘛、 嗯。 叫你民主党去做你何俊仁仲顾左而言他阿芝阿左被我喝去了已经。 啊、 好了现在呢就被逼的。因为形势所逼系人都睇住你民主党睇住你何俊仁。喂当日支持你走去做选举。喂当日啲市民都支持佢㗎。 嗯。 就参选个小圈子啊。 嗯。 有市民支持啦。喂今时今日你去咗参选而攞到呢个资格你可以提出呈请。啊就喺度顾左而言他左推右推终于碍于形势就去呈请啦。但是无端端呢就写封信俾个 CY。啊就有人回应搞到林毓华都中计以为要去今日俾个限期下个礼拜三七月四号先至回应啊。 今日系五点前初步回应啦。 咪、啊、多余囉系即系林毓华啦我话俾你听啊你争我一嚿水 啊。我限你今日五点钟之前你话俾你听还还。不过最迟呢就七月四号要还。咁即系几时还呢林毓华。咪七月四号囉五点钟囉。就咁简单你都俾佢呃咗啊林毓华我都同情你啊我欲紧啲俾人呃啊。啊！佢喺呢个咁嘅何俊仁，成个民主党真系可以执笠噶啦！我都仍然认为佢一系同自由党，一系同呢个民建联合并好过啦。嗱、啊，今日信报咧，啊，都有个评论咧， 金针集啊， 嗱、啊，就叫阿何俊仁唔该你啦，啊，你话就紧急，其实等得，根本你就同阿何同呢个 CY 咧就打同通，掹、 啊、 三尾 ，OK。 信报金针集咧就指啊，何俊仁致函俾梁振英，名为紧急，实为等得。咁话基于梁振英可能涉及失实声明，身为行政长官候选人嘅何俊仁就有提出呈请嘅理由啦。咁民主党寻日咧亦都系决定支持何俊仁提出选举呈请或者司法复核啦。咁正当公众等待何主席入禀嘅时候，何俊仁寻日有向梁振英发律师信，列举共十二条问题。律师信虽然以紧急为名，亦都要求梁振英一方喺今日下午五时之前要初步回复，但系详细回复咧又可以等到下个星期三，即系到七月四号之前先至提出。嗱，边个都知道 CY 僭建门正在升温，而梁振英一方咧就全力降温，因为唔希望喺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嘅时候会出咗咩问题。若果 CY 僭建门风波进一步闹大，或者会揭发出最惊人嘅或者最关键嘅诚信问题指控，咁身在香港嘅胡主席实在难以避免本港以至到国际传媒。简单讲，胡锦涛唔大可能喺三日里面都唔见记者，系咪？所以 CY 正就全力降温之际，叫人摸不着头脑嘅系何俊仁好似作出某种程度嘅配合。何俊仁参选嘅时候，一再表明自己并冇胜算。只是要突显小圈子选举的不公才去参选。唐英年已经阵前堕马，如果原来连梁振英都是天下乌鸦，那岂不是小圈子选举丑态的最佳写照吗？如果何俊仁慢慢吞吞含糊其辞地以公义挑战梁振英的希望，也都可能提早幻灭的。金针集的作者说他已经是请教过大律师陆伟雄，咁陆伟雄呢就对于详细回复可以等到下星期三之前呢，佢都认为时间係太长啦，对何俊仁亦都其实不利㗎。佢话其实犹如盘问，当然最好呢就係我即问你即答， 你俾对方太多时间咧，佢反而有时间咧去编古仔，或者系计算一下点样答至好。嗱，选举呈请官司咧系冇错，又要时间又要钱，挑战 CY 嘅选举官司。其实一则民主党作为泛民第一党，要负担并不难，更何况可能有热心嘅法律界人士。嗱，盛传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以街坊价接办，甚至系议座，所以左睇右睇，财力资源根本唔系问题。咁不少网民啊，已经估计何俊仁主席可能已经受到西环嘅温馨提示，以免喺七一之前为国家添烦添乱。咁作者话绝唔希望呢件事系真嘅，否则民主党呢个二十年老铺喺三个月之后嘅立法会选举必然会遭受选民嘅严惩。 早晨，早晨！如果民主党唔想俾选民脾气嘅话咧，最好都系同自由党啊，不过人哋要唔要你嘅啫，或者同呢、这个。民建联合并啦，如果人家收留你嘅，咁以后呢就好简单 嘅。自卖资产啦咁样。 咁唔係啦，大树好遮阴啊。就好过做嗰啲 唔係喎，而家做领导人，第日你可能做咗呢个最多咪做个副手係咪， 唔係嘅，起码有个议员做㗎嘛。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张先生，睇下佢讲咩啦。我哋有几个议题㗎，张生早晨。 早晨张生。 早晨大班张先 生。你想讲乜啦， 我首先就话如果民主党呢其实都要试下呢，好似民建联当年惨败呢，佢先知错能改㗎啦。呢样嘢就唔使讲㗎啦。我想讲个议题就返嚟讲罗范招芬。我好记得罗范招芬以前唔系第一次㗎啦。教育局嘅电子教科书，佢就走去问教育局官员嗰个政策。佢直头咧，好似路长安咁样。当年路长安咧，走去问下广大个问题一样。即系呢样嘢系好明显嘅。其实我反而要关心嘅就话，其实立法会议员系咪应该要特首出嚟澄清特首办个职能系乜嘢咧？我而家系一个家事嚟嘅、哦，即系我睇到罗曼之分，佢如果同呢个规划局。規劃署嗰啲人去睇啊，梁振英 監獄嘅時候， 係啊，屋宇署嘅人嘅時候睇我嘅時候，其實佢係咪女主管咧？喂，我懷疑佢係咪梁，即係梁宅嘅，即係家庭嘅佣工咧？全部都唔係，因為係家事嚟噶嘛。後任話明係後任，即係未坐正啦，未坐正家事應該用家人處理噶嘛。如果你話唔係，你係因為特首，因為而家禮賓府嘅，你去睇嘅，我都覺得合理喎。但你特首办而家个后任特首办主任嘅时候，名不正言不顺，做埋啲咁嘅嘢，冇立法会议员出嚟谴责，冇人 唔系因为咧，好多人都大意睇唔到啊！我你知我就比较对啲嘢比较敏感，所以啲人怕咗我咁解。喂，我就睇到个问题，我睇到嗰张相，我冇睇电视啊！啲罗范招芬点可以用咩身份陪屋宇署啲人同埋佢嘅承办商走入去嗰间大宅嘅咧？喂，你系官嚟嘅，同埋一样嘢。佢嗰个身份特殊呢，佢係对嗰个屋宇署嗰个官员呢做构成压力㗎喎。呢样嘢就係公器私用你明唔明呀？即係搵差佬去睇场一样咋嘛，去夜总会。 唔係试下啲。 我试下啲添 啊，即係。去门口企啊咁样，即係去日本就去行下。即係嗰个无形压力係存在，唔需要讲出口。 即係呢个等于性骚扰一样咋嘛，嗰个就无形压力嚟㗎嘛。即系你老板叫你个下属同你放工之后去睇戏去食饭，同一道理啫嘛。 但其实之前就会同你讲啊，依排都有个空缺可以升个位，我秘书可以多个位，唔知边个 啊。跟住喺放工，我哋一齐去食饭，坐低倾下。 系啦， 咁就性骚扰噶啦。 呢啲系无形存在嘅时候，但系就冇人会觉得佢。而家罗范招芬由佢做当年做教育局呢个常秘嘅时候，佢已经系差只脚。佢管制教育嘅政策好多嘢嘅时候， 唔系仲有一样嘢，你讲得啱啊！你叻啊，张生，我就冇睇再睇多样嘢，佢有前科噶，佢专系干预嘅教育学院嗰阵时，佢咪系咯，咪打电话去教育学院咯。咁琴日你唔排除佢同屋宇署啲人入去系空屋宇署嗰条友噶， 佢唔使空，佢即系话，咦？屋宇署署长都好似就嚟退休噶咯，个助理署长又就嚟干，诶，你记得你话斋，咦？你做咗几多年啦？你几多岁啊？ 好似当年啲探长咁咯，当年啲探长话你想唔想去守水塘啊？你想唔想守沙头角啊？ 所以咪话俾你听，所有啲立法会议员其实就话， 系我哋一揾个立法会议员啊。OK， 我哋一揾个立法会议员叫跟进啊。多谢你啊， 多谢。 而家电话旁边有远自澳洲嘅李先生嘅，早晨，李生。 系早晨啊，两位主持。 阿麦生，唔好意思啊，麦当劳啊，唔好意思，我以为今日系李先生，原来麦先生，我哋阿辉哥写得了个头啊，唔好意思啊，麦生啊，边个成日你哋一系挂住麦当劳，我睇得啱啊，李生。 系李生， 唔紧要，系我系产业测量师嚟嘅。 咁你唔识嘢嘅话，你唔识建筑条例嘅噃。 梗系识啦。 香港测量师学会话我哋分得好细嘅，有六个范畴啊。 嗱，我想讲两样嘢，第一。我就想讲梁振英嗰啲嘢，第二我先讲学会嗰啲嘢。 嗱，不如咁啊，你我哋要九点后新闻后，我哋打唔到俾你噶，你再打嚟啊，好唔好啊？唔系，或者 hold 住条线啦，你 hold 完线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正在北京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和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稍后会到国家博物馆出席香港回归15周年成就展的开幕礼。在开幕礼举行之前，两人会一起获国家领导人接见，预料会谈及新旧政府交接的问题。在出席成就展开幕礼之后，两人会在中午之后分别乘坐不同的班机返港。另外，立法会专责委员会早上会提交有关梁振英出任西九概念规划比赛评审的时候被指流布利益的报告。广东中山市政府新闻办表示，警方昨晚在沙溪镇骚乱的现场完成清场的行动，20名带头滋事的人被强行带走，整个清场的行动有秩序进行，没有人伤亡。冲突起因是前日挨晚一名15岁外省少年殴打另一名的少年，两名村民上前制止的时候，外省少年面部受伤和被公安带走。他30名亲友之后到龙山村委会理论，期间聚集的外省人增加到300人。到了当日深夜，部分人向村委会掟石，公安承诺依法处理之后，聚集人士离开，但到了昨日的中午，部分外省人再在沙溪镇政府外聚集和掟石，当局晚上出动警力清场。北约召开紧急会议，谴责叙利亚击落土耳其战机，但就未有对叙利亚作出任何的惩罚。上个星期被叙利亚击落的土耳其 F4 的战机，两名战机机师至今仍然是下落不明。土耳其继续派出海军和直升机在战机被击落的位置搜索。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国会发表讲话，警告叙利亚军政府不要接近土耳其边境，否则会视作军事威胁，又认为土耳其要改变现行对叙利亚的军事法则，但重申土耳其无意向叙利亚开战，又强调叙利亚蓄意击落土耳其战机必须负上相关的责任，但没有透露会有什么具体的行动。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四强赛事今晚深夜展开，由争取卫冕的西班牙对葡萄牙。另外，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结束第二日赛事，二号种子西班牙的拿度在男单首圈以直落三盘淘汰巴西的贝鲁奇晋级次圈，四号种子英国的梅雷以三盘淘汰俄罗斯的戴维丹高，五号种子法国的宋家同样是以三盘赢了澳洲的优伊特。至于女单的赛事，继李娜同彭帅之后，另一名的国手郑洁亦都晋级第二圈。上届的盟主捷克的基维杜娃以两盘赢了乌兹别克的艾曼梅拉杜娃，而世界盟主美国的沙莲娜威廉斯就赢捷克的斯特里科娃，顺利晋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的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是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的狂风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 81%。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龙翔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天马苑嘅快线咧，咁啊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彩虹村，咁啊同时影响到新清水湾道下行方向比较车多噶，车龙排翻一边咧，见到啦吓，现时咧就去到呢个彩云村噶，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指示啦。好，走返个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区先下。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排返去湾仔运动场㗎。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枕住喺顺和广场冇乜点变。咁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仍然车多，继续顶住下，呢分钟暂时都无需要间封字㗎。好，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继续遥遥领先啊！现时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见到龙尾啦。现时去到爱民村噶，系啦，睇下个日子，哇，就快7月1日啦，哇，仲嚟唔嚟一次情情你吓？哎呀，人哥仲话要写信俾佢哋啊！哎呀，你估60-70年代追女仔约佢哋去街咩？仲要写情信啊嘛？嗱嗱声嚟啦！啊，我知啦，佢哋梗系以为自己系上海滩嘅许文强，写封信俾女主角冯晴晴啊，晴晴爱你恨你，问君知否？够啦，通好睇翻龙尾，好咁啊！加士居道过海现时理工大学地盘噶，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嘅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新柳街噶，咁啊睇埋东隧过香港呢分钟啊排翻到汇景花园，走去新界区睇睇两条隧道咧，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家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务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嘅数码收音机品牌飘啊 ，P11 Mini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放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蚊咋。 数量有限，卖完就冇，快啲去全港嘅张无忌电器专门店买啦！ 去到人多挤迫嘅地方，为咗自己同公众嘅安全，请遵守秩序，保持冷静。同遵从在场警务人员的指示， 请大家遵守秩序，慢慢向前行，多谢合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9:07，继续我哋同澳洲李先生继续通电话。 李先生有位专业嘅测量师嚟嘅， 产业测量师吓， 系啦。我想讲3样嘢，第一多谢你哋为民发声， 多谢 我哋喺海外咧 支持先， 唔能够即刻听到嘅，我哋都系夜晚听嘅啫。咁所以我唔知道你今日个题目系乜嘢，不过琴晚听咗咧，就想今朝打嚟同你讲讲两件事。 好， 第一梁先生嘅声明。第二就学会嗰个声明，我身为咧产业测量师咧，我觉得梁先生你觉得就将整个行业咧就带到去一个好 disrepute 嘅情形啊， 即系侮辱咗啊， 整个行业蒙羞啊， 蒙羞。 因为点解咧？我哋做产业测量师咧，我哋读嘅时候咧，就好多即系普通嘅大家，无论你系分边个division， 都系读同样嘅嘢嘅，我哋要学画迹。 系， 我哋要学泥水斗木， 梗要识睇图啦，系嘛 吓，梗要识睇图，呢个梗噶啦。我相信梁生读嗰阵时咧，同我读嗰阵时系差唔多嘅啫，我哋差唔多好多年嘅啫。 系系， 咁所以咧，我哋咧要画迹嘅添嘅。 系， 咁所以作为一个测量师咧， 去睇一个物业，你自己买好或者同人睇好，第一样嘢梗系搵住份图纸嘅。咁佢连 Hello Kitty 都睇到，点解间屋旁边有一个四方框，有一个咁样嘅结构，佢自己睇唔到咧？ 我而家证明咗个四方框咧系佢起嘅。即是今日最新的新聞啊，他拿了屋宇署呢那些即飛機圖呢，就他買之前呢是沒有的，他買了之後才有的，即他又是車大炮的了，都不用說的了。其實你說這件事都不用說的了，他是車大炮的了。不過即最重要的一件事呢，我想問一下李先生，你在香港有沒有註冊的？ 我在英国香港我都是注册合格的。 咁即是同香港，即是你起码如果唔系呢，佢又话嘿，嗰澳洲嗰老李都唔知道香港啲测量师我哋分得好细嘅。咁 佢哋读嗰年代应该系英英联邦㗎嘛。 我读书嗰时都分咗㗎啦。但係学嘅嘢呢，大家有一啲基本嘅常识。即係话你打功夫你唔识扎马嘅咩？ 咪而家又有人证明咗佢以前喺红磡工专毕业嗰阵时咧，即系攞 high dip 嗰阵时咧，佢系读呢、這个啊建筑测量师嘅。 系，咁啊更加冇理由。 即系佢全部车大炮。不过你讲下学会啊，对香港呢个学会，你都系会员嚟噶系嘛？ 系。 喂，你不如发起搵 10% 人开呢个 EGM 紧急会员大会， 谴责呢班理事啦。 我唔喺香港嘛，但系咁样我嗱，我想讲两样嘢公道说话吓。学会回应，我啊觉得好丑陋，应该回应，但唔系咁样回应法嘅。学会点解要咁样回应咧？佢强调一点咧，就系我哋分工嗰个专业嘅分工，呢个有个理由喺度，因为咧，无论你做咩专业咧，你个分咗工之后咧，你唔好系走个界。做你唔应该做唔系专业嘅嘢，因为咧呢个有个问题，呢个保险 professional indemnity 嗰度有问题嘅。咁但系呢个回应好丑陋咧，就系讲到即系啊，好似话我哋分得好细噶，咁啊，佢应该再强调，我哋系有好多基本嘅嘢咧，应该系大家都识嘅。咁呢个先至清楚明白，俾人一个印象，我哋唔系吓赖边个。 而家肯定系护短噶啦，而家就 系啦。所以我希望呢两样嘢咧，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嗰、那个测量师个行业唔系话好似好普通人讲得咁啊咁水嘅，系嘅。 好， 其次，如果你个梁振英买楼嗰阵时候有一个 A P 签过嗰个图纸，喺个 S and P 嗰度咧，嗰、那个系 A P， 嗰个唔系测量师，嗰、那个系 architect。但系咧，好可能咧，佢唔系同佢睇系咪有僭建嘅。即是签个证明个图纸嘅啫，所以呢样大家即系要清楚分清楚。咁我想讲嘅就系咁多啦。 多谢你，李生，继续支持我哋啊！好，我哋电话旁边有雷生嘅， 雷生你好， 系大班你好，林伯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问咧，有两件事关于呢个梁生呢件僭建风波嘅。我想问一问，第一件事就系、是、究竟佢嗰个窿喺嗰个物业度？已经系咪已经个喺个建筑嚟讲个安全程度嚟讲系咪已经去到最准咧？ 你讲啊，梁先生嘅屋啊， 系啦，嗰间嗰个下边个窿， 佢嗰个系一个 系咪已经 绝？ 系咪已经掘尽咗咧？掘尽咗未先？ 唔系呢个系地牢嚟噶啦，已经系200尺噶啦，即系可以 系啦。唔系，如果佢可以掘1000尺嘅，咁佢就冇啊唐山嗰个咁严重啦。如果佢可能佢只系可以掘240尺，佢就掘到尽咯，已经。 我未掘尽噶， 唐山嗰个一样咁离谱咧。 唔系未掘尽噶，未掘尽噶，即系嗰度系一个车房下边一个地牢。咁当然如果要掘咧，我话俾你，有啲人啲屋咧，我知道啦吓，间屋系3000尺，下边嘅地牢系10000尺都有。 啊，咁都有， 我见过，我去过添。不过当然唔好问我边度啦，我费事讲啦。啊，好多、啊。 仲有另一个问题，仲有另一个问题咧、就是， 掘尽咧就唔系一个问题嚟嘅，一尺又寸剑，100尺又寸剑，1000尺都系寸剑噶。 咁如果要俾人知道，咁香港市民就好敏感嘅，就好唔理性嘅，咁就觉得你有冇领到尽先咁嘅情况。 哦，呢个唔系，其实我都唔系讲寸剑问题，其实我都已经觉得一个问题，去到一个问题咧，就系佢个诚信问题。 啊，当然啦， 呢个 问题 又 扭 唔需要再讲寸剑噶啦。 唔系，我反而觉得诚信唔需要再讲噶啦，已经系 破产啦。 呢样嘢就，仲有另一样嘢就系，仲有另一样就系，如果我哋间屋即系喺香港有 house， 屋企有树的话， 好多時嗰啲都係政府嘅，即係譬如都係政府嘅公物嚟㗎嘛。 咁又唔係 嘅，唔係啲私人地方種唔係自己嘅。 你私人地方就自己嘅，不過都有管制嘅，唔、可以 真唔準。 但 係 如果 你唔準亂劈 嘅，係嗰啲岩石係咪香港政府嘅咧？ 哦，如果有石油就系噶， 唔一定有石油。 即系 如果你你唔可以喺度掘个井噶嘛？ 嗰啲嗰啲你提出嚟都系，即系嗰个条例就我唔 系 好熟啦。但我知道如果你屋企人 我就系唔好熟，我就系唔好熟啦。 你下边 如 果有石油咧，就唔属于你嘅。O K， 岩石都唔系属于你喎，应该就 系嘛？即系佢又偷咗政府啲泥，你即系话佢 系啦。 嗯。好，咁啊， 系咪应该？系咪应该 质疑两样嘢？ 破坏香港呢个 可能嗰度有古物，有啲古物出嚟，去掘咗之后抌咗都唔出奇噶。 咁啊， 因为起屋嗰啲人唔知道有咩古物噶嘛， 应该就系掘咗噶啦，应该就而家呢样就起一阵打桩嗰阵已经掘咗噶啦，如果系掘就 可能啲屋仔唔使打桩噶，老友记三层高嘅啫话。 啊、他应该要打桩的，都有打桩的、 啊、好啦，咁就多谢你提出一啲质疑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胃口不佳有冇咩特别原因嘅咧？常 系啊， 先天比较弱，饥饱唔均衡咧，系引起营养失调一个原因嚟。坊、间有种叫山楂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星空在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6月28号同7月5号晚上8点，一连两个星期四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星空在遇铁达尼。 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今个暑假参加新假期旅游嘅亲子自由行，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咯！全程搭新加坡航空公司，入住全世界第一间以家庭宾客为尊嘅捷庆酒店，3日2夜，每位都系3450蚊起咋。电话预订无需订金，查询热线25218999 25218999。新假期旅游牌照号码353379。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梁振英大宅僭建问题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阶段，就是这个僭建究竟是无心之失，抑或是有意隐瞒的呢？咁若果有意隐瞒，就牵涉到梁振英嘅诚信问题。咁若果诚信出咗问题嘅话咧，就会系影响到究竟佢应唔应该咧，就系上任就任香港嘅特首问题。咁所以不论系支持或者系抨击梁振英嘅双方咧，都系就住诚信问题咧，就系发表咗佢哋嘅睇法或者系发表咗评论嘅。我哋首先睇下咧，就一啲怀疑呢个系一个诚信问题嘅一啲言论先。嗱，苹果嘅评论咧就系话，梁振英大宅嘅僭建丑闻，绝对唔系一时疏忽或者系无心之失。咁首先，梁振英喺1999年买入物业嘅时候，显然已经知道大宅有僭建嘅啦。若果唔系咁，梁振英根本唔会喺买卖合约当中同卖方订立罕有条款，放弃追究僭建物嘅权利。种种嘅事实咧，讲明梁振英老早知道大宅有多项僭建，只系佢一直竭力隐瞒，唔想俾丑闻曝光啫。好似咁10年嚟一直擘大眼讲大话嘅人，点可以啊系话系无心之失呢？ 李仪喺《苹果日报》嘅专栏就讲到，测量师都不如记者。梁振英早前咧就话过，自己咧邀请过专业测量师去到大宅睇过，认为就冇僭建。佢显然咧认为专业测量师包括佢自己都睇唔出咧，据说咧佢讲嘅上一手嘅僭建物。李仪就写到，专业测量师睇唔出嘅问题，而梁振英咧就认为记者应该睇得出，所以早前提出咧就话过，记者多次去到佢屋企都睇唔到僭建，似乎系将责任赖落记者身上，咁系好奇怪嘅逻辑。 梁振英究竟乜嘢时候招待过传媒去佢屋企？系乜嘢时候有一啲有名有姓嘅人去过梁大宅？定抑或佢又因为唔想牵连其他人而唔将佢哋嘅姓名揭露？抑或只系喺客厅坐下，定系俾佢哋去参观过有怀疑僭建嘅地方呢？一如佢被揭发僭建之后招待传媒咁样，李仪又话梁振英讲大话上咗瘾，但系咧就讲得唔高明。佢近嚟一连串嘅大话都被揭穿，但系招待记者嘅呢一个大话就似乎冇人评论过。喺另一方面啦，范克咧呢一个自由撰稿人，亦都喺《苹果日报》度咧系写咗一个专栏，讲到有意欺瞒咧系僭建问题嘅关键。范克话咧，自从梁宅僭建曝光以嚟，梁振英嘅大话一个比一个大。除咗无心之失嘅讲法之外，佢嘅团队以及佢个人对于记者嘅提问都显示出，佢将香港人当成系智障人士，一时就指自己并非一手业主，一时就话咧测量师出身嘅佢唔了解僭建为何物，企图用时间冲淡问题，期待市民到七一之前咧将事件咧系淡忘。咁范克又话梁振英以一个更大嘅大话嚟掩盖上一个大话，丧失诚信嘅程度又点会比因为僭建而败选嘅唐英年呢？ 我谂听过一啲咧就系质疑梁振英诚信嘅言论之后，我哋又睇下咧啲挺梁嘅言论啦。咁包括咧就系文汇嘅政论，咁佢话咧后任特首梁振英嘅僭建事件咧系严重疏忽。而是无心之失，并非隐瞒，不涉及诚信问题。最明显的证据有两个，第一就是若果梁振英事先知道屋企里面有僭建物又有意隐瞒的，就绝对不会带传媒朋友参观大宅，亦都不会是毫无顾忌地邀请传媒来屋企随意拍摄。第二就是如果梁振英事先知道屋企有僭建物而有意隐瞒，就不会将后来先知道是僭建物的地库安排给警方要员保护组使用。正因为梁振英不知道家有僭建，所以丝毫都没有防人之心。 另外，黎子珍在文汇的来论就讲到，全透明何来隐瞒，何关诚信呢？在僭建事件上，后任特首梁振英一直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回应疑问，承认过失，诚意道歉，积极配合屋宇署人员调查，主动邀请传媒到大宅内影相，并且立即清拆所有的僭建物，整个处理过程都是透明公开。市民无论是僭建发生之前抑或发生之后，梁振英都是全透明地面对传媒，面对社会，没有任何隐瞒，不存在诚信问题。 跟着我又看看大公了。大公评论版里面亦都有个议论风声的专栏。崔玲就是说，种种事实表明，面对在社会上引起颇大回响的寓所僭建问题，梁振英是毫无掩饰之心的，而且主动和及时地去纠正过失，同一个普通市民一样，接受媒体和社会大众监督，接受政府和相关法规的监督，丝毫没有霸道和隐瞒。另外在明报呢，蔡艾面亦都有篇文章呢，就是解释呢件事件呢，应该呢就唔涉及佢嘅诚信问题㗎。另外蔡艾面就喺明报嘅观点呢一个版面上面呢，就写咗篇文章㗎。嘅论点就同头先我哋睇到嘅文汇报嘅政论呢就差唔多㗎。咁佢话呢，喺六项僭建里面呢，梁振英过往多次主动邀请传媒喺玻璃盘同埋花盘旁边呢作访问同拍照。若果佢心中知道呢个系一个僭建，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将僭建物向传媒展示，增加被发现的机会。所以蔡艾面就认为有强大的理据去支持梁振英那些是无心之失来的。另外他也认为梁振英绝对不知道这个地下室是僭建，否则他是不会给警方这些执法人员去那里住宿，令到僭建物有机会是被曝光。 好啦，听完正反双方嘅意见之后呢，我哋就以大班啊今日喺信报嘅一篇文章作总结。题目是不是僭建问题，是没有诚信啊，蠢材。内文话，问题已经不是僭建是咪合法合情以至合理，而是当事人多番刻意隐瞒真相，被人揭发之后先企图以专业无知、不知道同疏忽嚟圆谎，但是就大话连篇，一个大话冚住另一个大话，令到政治威信完全破产。大班又认为梁振英又自辩咧，旧年僭建闹得满城风雨嘅时候，自己系冇警觉咧屋企有僭建物，所以咧属于疏忽。但系佢就忘记咗当时特首曾荫权喺行政会议上面已经嘱咐所有成员同问责官员聘请专业人士检查，公然讲大话又有一个例证啦。 最后凉粉们话俾你哋听，唔好再为梁振英辩解啦，否则只会系政治陪葬，因为呢一次的确系诚信问题啊，蠢材。 你话啲人蠢，其实一啲都唔蠢啊，大佬依附权贵啊，今日梁振英。啊！喺七月一号就成为特区行政长官，你唔去赖佢，赖边个啊？电话旁边有听众系何生嘅，何生早晨， 何生你好。 讲讲，我一听到文汇报嗰度，火都嚟埋。我根本就唔系想讲呢个问题，因为我呼吁啲人走去七十一食嘢，食完嘢撩撩下牙行出嚟。喂，如果我要我如果撩撩下牙行出嚟食完嘢，话未俾钱，我未咁叫个差人嚟，我咁同佢讲，因为未俾钱，我点会撩撩下牙揸住樽？揸住啲汽水咁食，你行出嚟。 大無大，大無私係嘛？ 一個揸住文匯報呢個論點啊，個都可以咁做噶。 係， 啱先啊，算啦，即係各為其主啊。啊，即係我哋就講公道説話 啫。咁嘅嘢，你愚昧人哋嘅啫，即係咁樣講嘢唔通噶嘛。 係，咁你哋少睇文匯報啊嘛，我哋幫你誒讀俾你聽啊嘛。 仲有， 如果咪淨係聽阿林旭華講嘢，你好容易中毒噶嘛，要兩邊都解下讀先得嘛。 仲有一样嘢，求你问啦，你话选边个？选只猪定选只狼啊嘛？嗱，我梗系选只猪啦。点啊？近朱者赤啊嘛，凉粉就黑色咁啊，近墨者黑，我梗系选只猪啦，唔使讲。 真 系 好嘢， 你个猪唔系嗰个猪 啊，我猪砂嗰个猪，但系啲同音啊，墨凉粉啊，墨黑色噶嘛，点会选凉啫？仲有一样嘢，啊，大伯好唔公平，我有一样嘢就最猛整嘅，嗰啲民主派嗰啲打个电话，你就压咗啲时间啲 airtime， 就讲埋由几多刘慧卿嗰日讲嘢，我打电话去， 刘慧卿唔系过嚟嗰日， 因为佢讲说话嚟嘅，我想驳佢啊， 风系嘛， 系啦。 系咁，我呢个叫风波里啲茶杯啊，各位。 咁你而家佢唔系啊？即系我等紧个电话嘅时候咧，如果嗰啲电话一入咧，我就冇得讲噶啦，知唔知啊？ 咁 即系你为民发声噶嘛？你明白？ 议员啊嘛， 佢哋嗰啲讲埋晒啲歪理，自己系涂脂抹粉。 咁都唔系嘅，都要俾个机会。 自己涂脂抹粉，你俾个时间佢去周涂脂。喂，好似阿大班你嗰日讲啊，你啊抽咗阿叶柳嗰句说话出嚟，唔好俾佢讲，你费事同佢抬轿吓，即系佢一样嘅个道理一样嘅啫。 好啦，多谢老柯你啊，发泄咗啦。咁啊，另外一位听众嘅仲喺旁边系阿李小姐啊，早晨。 哦，早晨。 李小姐，早晨，早晨。 系早晨吓。 你想讲啲咩？ 我就系讲三样嘢啫，就系第一嗰个罗范招聘嗰时就一早就话要退休，又冇退休啦吓。 系。 咁第二樣呢就係、是、嗰個民主黨呢就係、是、一手呢就送嗰個梁振英上去特首個寶座嘅。 點解呢 嗰時佢哋走去參選嘛，明明自己有二百幾票就話要搞嗰啲咩棄權啊嗰樣，咁佢還定佢都要棄權，就冇搞咁多無謂嘢啦，係咪呀？咁你選特首啊，選舉嗰個真正嘅意義就係兩個難產揀一個好，揀一個冇咁難㗎嘛。 是 不 是啊，那何俊仁 你知道何俊仁要威的嘛。如果不是何俊仁哪有参加个电视辩论啫，他就靠这样东西攞威，攞了威之后不是选超级议员咯，那你都不明白。唉，他见到啊，他当年见到代根两阿梁家杰咁威，他不信啊嘛，他。 我哋会抢气，我哋会今次会 何俊仁成日觉得自己好威嘅，你记住啊，佢系要出风头嘅嘢。好啦，多谢电话，争取时间听到我个听众电话。 周 先生， 你好。 喂，大伯。 系周生。 系你好。 系，好高兴打到俾你。 系 就好支持你。啊，我觉得你个节目改得完全啱名。啊，还声于民。我觉得我哋系一个小中产嚟，基本上系完全冇机会发声嘅。 嗯。 啊，而家咧。我以前好中意睇报纸嘅，我而家发觉有好多报纸我唔睇，因为咧睇咗就把鬼火，因为讲真嗰啲都唔系人话嚟嘅，基本上都唔系人讲嘅说话嚟嘅，吓，即系讲嘅系擘大眼讲大话， 唔系你认识嘅立场就得噶啦吓， 啊，即系好多你以前咧听睇唔知，即系变咗嚟讲真系想啱埋就买本书睇算数啦，譬如就系、是、啊，咁咧嗰个即系我觉得有个 jingle 你应该要经常播嘅。啊，就系、是、呢个咧，就系、是、建制派个黄国兴，啊，光棍之力， 光棍之力， 基本上系 但光棍点解就唔使咁，大家都明㗎啦，如果係香港人都明㗎啦，就即係呢出嚟呃面鬼嗰隻叫光棍，咁、所以变咗嚟讲呢，呢、這个 jingle 呢，尤其是建制派讲嘅嘢呢，就应该继续啊，就唔 好、我要改改个名叫光棍娘㗎啦，係。 咁我觉得呢，午夜凶铃呢，由先嗰位先生唔记得边个咩名啦，係好啱嘅，我嘅即係如果仲记得啊，即係阿罗范啦， 阿罗生 之前就已经呢讲过午夜凶铃呢單嘢，嗰时已经觉得点解佢嗰时我唔知点解佢冇咗落咗台啦，点解冇咗捞啦，咁但係唔多唔少呢，我都相信有啲关系嘅同呢个呢样嘢。而家又无端端摆个人工摆到明大公器之用，我觉得连串该查呢單嘢嘅。 唉，我哋而家揾緊啲立法會議員啊，揾佢哋出頭啊。 點解可以出緊公僕嘅人工，走去幫佢做私人嘅嘢？你有個私人助理，我相信特首辦應該即係看特首應該有自己私人助理嘅。呢、個私人助理去做佢嘅嘢，我覺得都情有可原。但係你 唔係肯定琴日啊，羅范招婚係一笪唔適合嘅地方，同埋唔適合嘅時間出現嘅。 我覺得應該咧問。找屋宇署的人出来讲一下究竟那时间发生什么情形，那里是 Black Box 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多谢你电话，我们都要听新闻，新闻之后呢、我们就会讲沙罗洞事件。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表示，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是相当能干的人，有能力领导香港，认为他有思维和有远见去创造好的政策和团结香港人。董建华接受商台访问时表示，中央当然关心特首选举，而梁振英符合中央提出的三个条件，包括爱国爱港、有管治的能力和得到市民的支持。董建华强调，中央没有干预香港，在人大释法的事件上，认为如果可以不释法，中央是不想释法。董建华又说，国家的法治在过去的30年由没有到有，发展得相当不错，人权自由方面已经发展得很快。至于民主方面，他不认为一人一票才代表民主，强调稳定是最重要，中国要找一个适合国情的民主发展方向和时间表。正在北京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和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稍后会到国家博物馆出席香港回归15周年成就展的开幕礼。在开幕礼举行之前，两人会一起获国家领导人接见，预料会谈及新旧政府交接的问题。在出席成就展开幕礼之后，两人会在中午后分别乘坐不同的班机返港。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邱成武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港铁在加价之后提供优惠具有实效，亦都可以回应市民诉求。邱成武又说，当局计划今年下半年启动检讨港铁票价调整机制，研究是否引入新的元素，包括港铁的营运成本、利润水平、营运的效率、服务表现和市民的负担能力。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是高开8点，之后是倒跌，恒指最新跌紧12点，报18969点，而国企指数跌31点，做紧9366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的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的狂风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8%。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点32分啊，问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啊。首先一个坏车报告，观塘道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启业村，有部坏车噶，龙尾去到边呢？现时排翻到彩虹道啊，同时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向翻观塘方向车多，呢分钟啊排翻后边嘅竹园道，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唔该吓。好，睇翻港岛区嘅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而车龙短翻好多啦，只系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 呢边系继续有啲龙尾噶，去到城市花园。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唔错唔错，两边都回复翻正常噶。睇埋西区方面啦，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见到龙尾，现时排翻去临时街停车场噶。系啦，讲起陶喆，哎呀，唔单止之前刚才嗰位海外嘅专业听众啊，我哋都听到火都嚟啦，系嘛？产业测量师唔识睇，唉，求其揾个小学生曾经用过量角器，又或者圆规绘图嘅，一眼就望得明啦，系嘛？啊，唔通话咩人听？嗱，我系理发师就唔系发型师啊，我唔识帮人吹头噶，斋剪发噶咋，唔好玩啊！唉，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呢个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咧，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排翻到佛光街。咁啊，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走去新界睇翻两条隧道啊，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继续都系平静冇车龙噶吓。好，最后请跟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one two three 门市登记啦。 执子之手嘅前一刻，你系咪有啲嘢仲未同佢讲咧？快啲录低你嘅真情独白，连埋你嘅姓名、电话、电邮至 theone@dbc.hk。最动人嘅爱的宣言，将会赢得总值超过100000蚊嘅结婚现金礼券。我哋会喺大气电波中同埋 theone 嘅巨型电子屏幕为你全程答意。你仲会被邀请出席7月2日下昼2点喺尖沙咀 theone 举行嘅 theone 婚礼天阶 The Air Crossover Noel G 婚纱巡礼。theone 爱的宣言，讲得出，做得到。详情请浏览分分钟需要美节目 Facebook 查询。热线22971837，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好似教细路仔读书咁啦。你要唔要求你个仔读好啲咧？咁呢个系你个固执啊。咁但因为细路仔佢未识到咁嘅阶段去判断嘛。咁而且你要睇佢嘅能力咧，即系我唔系一定要考到100分， 系当然。 但系60分，你认为系咪次次都收货咧？咁呢个我哋觉得都系择善而固之啦，即系你讲话一种固执。咁但系呢个就系我哋讲到咧，呢个我哋个霹雳手段， 嗯， 菩萨心肠啦，呢个就系以前讲过。咁即系如果做家长嘅会明白上司所讲啦。 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司，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飞沫可以传播流感病毒，所以咳嗽或打哈欠时用纸巾掩住口鼻，然后将纸巾放入垃圾桶。一有发烧、咳嗽或喉咙痛，要即刻戴口罩，尽快睇医生，仲要保持空气流通。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www.chp.gov.hk。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9:37，咁啊要讨论一个咧，系已经系顺延咗两日嘅一个话题啦 吓。系咁啊，唔好见咧啊，一个老友记阿林超英 系啦，香港乡郊基金会啊执行委员会嘅主席林超英。 咁啊，讲沙罗洞啊，沙罗洞咧，而家咧好似过咗城规会添，咪就嚟起啲6000个暗位啊，系咪啊？林超英 60000个啊， 60000个暗位。 请 Sir 林 Sir。佢未到成规会，佢哋而家搞紧嗰个 环评小组过咗， 过咗环评啊，唔好意思， 过咗个环评小组，咁仲要去环评环境咨询委员会个大会通过嘅， 嗯， 不就讲下点解我会退休都理呢？ 讲下点解你get your hand dirty？ 唔系咯，我退休又应该叹世界啦，咁 啊， 咁咧就因为觉得件事好奇怪嘅， 系。 咁咧，呢六万个龛位嘅巨型龛场咧，会起喺一个喺山上，就然后咧嗰度系全香港，即系以山嚟讲咧，系一个最靓嘅周围啲山围住一个盆地，咁嗰个沙罗洞咧，佢个盆地嚟嘅，有条河流落去學斗水塘，咁咧最奇怪就系话佢系打住自然保育嘅旗号噶， 系， 然后咧啊，竟然用自然保育呢个旗号咧，去起个龛场喺一个最靓嘅地方，而且咧佢拣位好拣唔拣咧，就拣咗沙罗洞。即是最有价值嗰撇嘢嘅隔篱，佢本来包埋佢噶，不过咧佢知道啲人嘈咧，佢将条线画咗出嚟就唔包嗰度。 系系 吓，不过位于佢上游。 系 咁上哇，六万个龛位嘅龛场，一年几啊万人去噶嘛。 系 哇，香港人即系拜山嗰阵时候带好多嘢去噶嘛。 系 好多垃圾嘢都掟喺度。 哇，咁啊老林啊，咁嗰度唔系风水好？ 我啲咧就唔讲风水嘅，我净系睇风水。 唔系啊，我同你人订翻个啦，大佬。 啊，你帮我手破坏自然。 喂， 即系咁样。 唔系啊，嗰度容唔容易去嘅？嗰度大埔沙罗洞。 佢嗰度咧有条，而家有条窄路仔落去丁角道嘅，就行路咧行45分钟到啦。 咁如果咁讲咧，嗱，如果真系啦，即系我点解话学风水好咧？如果真系俾佢得逞嘅话，破坏咗自然环境咧，当然咁起六万个呢啲日式龛位嘅话咧， 系啊， 佢就一定要开条路噶。 系啊， 你冇考虑到呢样嘢，我唔知道你有冇，佢一定唔可以俾人行45分钟咧。你孝子贤孙就唔去噶啦。 系 啦，咁啊影响个售价噶，所以将来咧，如果呢样嘢得逞嘅话，又真系批咗去。起呢个骨灰庵咧，就一定起一条公路入去噶啦。 啊，郑 Sir， 你讲啱咗啦。佢而家就包括话会将嗰条路扩阔， 咪就系咯。 吓，咁咧扩阔嗰阵时咧，你知啦，呢边要削波，嗰度要平整咧，就要喺上面打啲泥钉咧，稳固个斜坡。其实咧，即系我哋乡郊基金有啲同事计过咧，佢嗰度一净系条路本身咧。会影响到16公顷嘅林地㗎。 咪就係囉，佢会破坏咗破坏个生态㗎嘛囉。 係囉。最惊奇嘅就係前日呢，我去听呢个环评报告小组开会。咁呢，我就只能够睇到嗰个顾问同埋嗰啲委员沟通嗰段时间。之前之后呢，我哋就冇得睇。 即係闭门会议就冇得睇㗎啦。 係呀，咁呢就我听下听到嗰个顾问话，诶，因为我要搞自然保育，因为佢哋其实打住自然保育嗰支旗啊嘛。咁你话我，佢话我喺沙罗洞入边要搞自然保育，所以要起条路，等啲人容易到。因为起呢条路咧，所以咧我就搭单起个龛场，即系咧我喺现场听到成个弹起啊！即系 喂，好心佢啦，咁咪多谢佢啦，唔使搞啦，唔该你啦，咁咯，咪讲完咯， 咪就系咯。咁所以咧， 咁但系通过咗喎，有啲咩委员噶嗰、那个小组？ 唉，呢啲啊， 你识唔识噶？ 我哋唔系针对个人嘅。 咁我都想知道有啲咩人啊嘛，咁我都想请教下佢嘛，到时。 唉，一阵间散场再讲。 哇，你都几好啊，保持忠厚啊，系咪？嗰啲唔系我哋睇下，嗰啲系咪凉粉嚟噶嘛？系咪好似你咁啊嘛？ 咁唔系，即系呢啲咧，就即系佢哋委员咧。佢有其他各種各樣考慮啦，但我哋喺現場睇咧，同埋聽咧，就因為我側邊有另外有個百里圖大律師，一齊聽嘅，係外國人嚟嘅，佢係加道理農場嗰啲董事。我哋一路聽咧，一啲委員問到啲問題都問中啲要害嘅，咁咧個顧問咧係糊下糊下咁答嘅，有時咧我哋甚至覺得佢哋咧係一係隱瞞，二就誤導。譬如嗰度咧， 顾问系边个嚟嘅？代表边间公司嘅？ 嗰、那个环评报告个面咧，就写住有间叫做 ERM 嘅公司嘅。咁呢间嘢就喺香港好耐噶啦。咁样，就咧，佢哋就将我哋认为生态最有价值嘅地方咧，就即系糊下糊下，讲到系啲冇嘢嘅嘢。嗰度明明系湿嘅，有山上有啲山水流落嚟咧，佢就话唔系嘅，嗰度系干嘅地方啊， 就是、草地嚟嘅，即系佢哋咧就根本上咧就唔即系佢将嗰个重要生态咧一路降到佢好似唔冇价值咁样嘅， 系 咁、啊、然后就佢人哋问佢啊嗰、那个场如果落雨，咁嗰啲雨水即系会带住几十万人流落嚟嗰啲垃圾啊，搞出嚟好多污染物咧。包括嗰啲，譬如个打火机，好多人攞拜完山嘅打火机就劈埋噶啦，系嘛？咁咧，嗰啲咁嘅水咧，流咗去边啊？人哋问呢个问题嗰阵时咧，佢就走去讲：，人类嗰啲粪便啊，嗰啲污水咧，就会排落山啊。 嗯， 完全误导嘅人，原来咧，呢啲污染嘅水咧，佢整下整下就整咗落条沙罗洞河嘅。 系，阿林超英啊，仲有一样嘢你未讲嘅，一讲咧大把实跳起啦。呢个系咧系政府有份参与嘅，呢个系一个 PPP 嘅项目嚟嘅。 啊，呢个 系咯，呢个环境局嘅邱腾华喺2008年系公开推荐呢个项目嘅。 嗱，咁先至起有此嚟。 啊哈， 我又唔系针对佢啊，系咪先？嗱，呢个所谓 PPP 咧。即系公司型界别合作计划咧，系喺一个自然保育计划下边。 哦，即系呢个系皇家呢、這个骨灰金嚟嘅。 嗱， 喂，仲有皇家英国走咗啦， 因为咧呢个 佢呢个唔系普通嘅 PPP， 而系喺一个自然保育政策下边嘅。 系啊系啊， 吓嗰个 PPP 咧就话明，如果喺一个自然生态好高嘅地方入边咧，有劈地 系 一个人而私人拥有嘅咧，咁为咗鼓励佢劈地都有搞下啲生态保育咧、 嗯， 就可以容许佢咧喺佢自己嗰劈地度，喺佢自己嗰劈地嘅一个角落头度咧就起啲楼。不过咧佢就要掟一大嚿钱出嚟咧，整个基金咧就长期维持住保护剩翻嗰啲地。 系， 但系今次唔系、哦，今次咧系失惊无神咧。就喺沙罗洞嗰个角落头位咧，划咗4公顷嘅官地，而且系绿化地带咧，俾佢、哦，即系呢个俾，当然佢结果要俾地价嘅，但系无厘头咧，俾佢优先攞咗嗰笪地嚟做堪场、哦， 嗯嗯， 喂， 完全都唔系嗰个。 嗱，而家就过咗个小组啦，咁跟住去环评嘅大会度啦、 嗯， 如果环评大会度过埋，就去呢个城规会噶啦嘛， 嗱。其实咧，我一路都有个疑问嘅，就系、是、咧，嗰四公顷系官地嚟噶嘛？ 嗯， 喂，失惊无神，有个人话我喺官地上边做嘢，啊，佢哋点解会受理嘅？ 政府卖俾佢咁咪同佢换地咯？ 我问过啊，又冇人话政府答应咗肯定卖俾佢噶。 嗯， 啊，所以咧，咁我就突然间谂起，如果我突然间话要喺政府总部嗰个大草地上边搞啲嘢， 喂，搞骨灰庵好啊，嗰度。 就系啦，如果我西惊无神走去嗰度，话喺个骨灰龛， 系 啊，我又整个环评报告出嚟。 嗯， 喂，你帮下手啊，我想搞啊。 啊，你话有冇政府有冇理由受理佢交俾环评小组先？ 嗱、啊，不如咁啊，林超英啊，我哋玩一日，请埋啲有关部门啲人嚟一齐同你讨论好唔好啊？ 唉，总之 因 为 你 系专 家，大佬要揾你出面先得噶啦，老友记。 总之我觉得莫名其妙、啊、不可思议啦。唉， 好啦，多谢你先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Time to play， 讲好玩英文，主持谢飞老师。 大家好，我是谢飞老师，是讲好玩英文的节目主持人。之前你在 Facebook 买过关子啦，话要教你哋 charm 同埋 charisma 嘅分别。如果你心谂，切，使乜你教啊？查字典咪得咯。好啊，即管查，因为字典俾你嘅意思都会系魅力。唔系、哦，有啲字典话 charisma 除咗魅力之外，仲可以解领袖风范、哦。咁我问你啦， 譬如话一位老师，佢唔算系领袖啦，咁我哋可唔可以话佢有 charisma 呢？当然可以啦。咁究竟 charm 同 charisma 有咩分别呢？ Time to play。譬如话，如果你见到一个人几有型，又几靓仔，酷酷地，成个方中信咁，你可以话佢有 charm。charm 咧系散发住一种吸引力喺度嘅，有时唔需要靓仔噶，风趣幽默嘅人都可以有 charm。咁当然啦，如果你又靓仔又风趣幽默咯，你就好鬼死有 charm 啦。但系 charisma 咧就比 charm 再高一个层次噶，有 charisma 嘅人，除咗有吸引力之外啊，佢仲可以启发到其他人，令人对佢产生一种磁场、一种忠诚度，甚至乎一种追捧啊。即系话有 charm 嘅人咧未必有 charisma， 但系有 charisma 嘅人咧就一定有 charm 啦。哇，谢飞老师咁。你有边样啊？谢飞老师话，梗系两样都有啦。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讲好玩英文，星期六下昼三点到四点 ，DBC 四台数码大晒台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九分，争取时间啊！电话旁边有立法会嘅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李永达嘅达仔， 早晨，大班 哥仔，早晨，我有单嘢快快脆脆话俾你啊 ，bring 即系啊 ，bring you up to speed 啊，唉，等你了解一下啊，想你又帮我哋去了解一下。琴日罗范招芬就陪同屋宇署嘅人员同埋梁振英嘅承办商就走咗入去间全建屋度。嗱，我就觉得有问题啦。但系罗范招辉嘅身份咧，就是、后任特首版嘅主任，咁系一个公职嚟嘅。咁梁振英嗰间屋咧，间全建屋咧就唔系官邸嚟嘅，就是、私人屋宇嚟嘅。咁系咪真系公器私用咧？呢、這个第一点。第二点咧，我哋都写信俾罗范招辉噶啦，因为我哋都希望回应。我哋问三个问题嘅。第一。啊，请问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主管罗范招芬琴日是以咩身份陪同政府人员，即是执法人员入去梁振英大宅？第二，请问贵办公室认为罗范招芬女士当中的身份有没有角色冲突？第三，罗范招芬女士有没有影响事件的范招芬女士有没有影响事件？你点睇咧？第一睇你点睇先？你点睇咧？你有咩办法去睇出下？如果睇你手冇办法加进下，如果 佢第一方面佢而家佢揾人工嗰度咧，佢嘅手间少，咁佢嚟啲嘢咧，佢呢个佢作为打理嘅咧，后人就最最高啱啱要做嘅工作，包括佢而家咩五千十四局啊，或者佢其他官邸政治嗰啲嘢，咁佢而家背即系上面背路道嗰个大宅咧，就应该就系梁生嘅私人嘅地方嚟嘅。咁你问啱，即系佢点解佢私人地方嘅僭建佢都要处理咧？咁样，咁佢系用咩身份？同埋佢因为琴日去嘅时间就系办公时间嚟噶。佢唔可以话黄翻咁啊，放咗工之后就帮个朋友手睇睇啦咁样。我谂佢要解释一下嘅呢、這个真 系。唔系，第二仲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佢同屋宇署嘅执法人员一齐入去咧，我就即系引起人怀疑啊，有个利益冲，有个角色冲突喺度啦，同埋佢又会唔会对啲啊，尤其是啲屋宇署人员入去系继续调查僭建噶嘛，佢会唔会俾压力佢哋影响咗个调查嘅公正啊？你明唔明啊？呢、這个先系大件事、啊。 系啦，呢、這个当然呢、這个系值得关注啦。咁呢个我都可以问佢嘅，系可以问。 咁你可唔可以跟进下咧？ 咁可以啦，因为听日礼拜四会有会议嘛。 系。 我要求咗个特别会议系专讲阿梁振英嗰个大宅僭建。 咁唔该，你帮你问埋啲题啦。咁啊，当日梁琴日啊，罗范招芬又会搞乜鬼好啊，多谢你啊， 好啊，东东啊， 系，因为呢个角色冲突系非常之严重嘅，话咩唔系开玩笑嘅。唉，所以一句讲晒啊，唔怕官，最怕管啊。咁仲有一样嘢，点解可以请到一个咁高级嘅公务员？啊！入去帮人处理僭建咧，如果系，可唔可以帮我手睇睇咧？又、啊，可唔可以约埋屋宇署啲人？我又揾翻阿罗范招芬陪我入去咧，又可唔可以揾阿林郑月娥帮我仲好啦？再唔啱揾阿曾俊华帮手仲好啦。 哦，大班、啊、你啊，当自己就系、是、啊， 唔系啊，咁佢得我点解唔得啫？喂，冇分别嘅，嗰间私人屋宇嚟嘅啫。 同你唔 friend 啊嘛。 哦 ，friend， 咁啊即系私相授受啦。你又讲中啊，林毓华。终于你都出到口啦，私相授受，唉，大佬， 呢个咩世界嚟嘅真系。 明报同信报就住梁振英嘅僭建门事件嘅争拗同不战咧，仍然系未平息嘅。咁今日咧，信报嘅独眼香江纪晓峰喺佢嘅专栏里边咧，就提出咗 CY 僭建门嘅十大问啦。咁当中有五问咧，都系关于个报道上面嘅。咁首先嘅第一个问题就话，何以喺明报发出嘅声明当中会出现后任特首版同埋梁版两个不同嘅字眼？ 第二问咧就系明报先后刊出2010年1月同2011年3月嘅图片，足以显示玻璃屋属于僭建物，僭建表证已经成立，点解仍然唔作报道呢？ 第三条咧就系问啊，明报解释报道嘅突破性进展系源于梁振英喺5月16号晚宴请汪洋，而记者喺屋里面拍到僭建物，但系图片同埋片段都显示家宴系喺 B 号屋举行。玻璃屋咧喺 A 屋嘅后花园，咁当中有乜嘢系不为人知嘅原因呢？ 第四问就讲到资深传媒人李慧玲引述消息，证实明报总编辑刘俊涛同梁振英期间曾经作出对话。基于公众知情权，两人应该公开对话内容，但系点解至今仍然未有进一步厘清呢？ 第五问咧就系明报嘅声明指系梁版主动致电俾明报总编辑。但你一直未有回应总编辑是否在上个星期二，即是6月19号致电后特版。事实上后特版已经承认在周二曾经接获明报的口头查询。那明报内究竟是哪个作出这个查询的呢？ 那关于僭建方面的提问就有五道的。那第六问就是梁振英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公开为他验楼，但就没有发现僭建的专业人士的身份呢？ 第七问就是物业交易文件暗藏僭建条文，买方愿意放弃追究物业内的违法建筑问题。由于条例属于不平等条约，一般来讲买卖双方必然知悉僭建情况，是否意味梁振英当时已经知情的呢？ 第八问就是梁振英以自己只是产业测量师而非建筑测量师为理由，所以没有发现家里有僭建。大城中各方都批评试测僭建只要简单比对图则就可以，梁振英是不是连看图则都不识呢？ 第九问就是梁振英声称僭建属上手留低下来的，地牢就只是近日才安装冷气，但是有报道就踢爆地牢的冷气在2002年已经存在，而明报提供的图片更加显示大宅在易手之前一个月未见有玻璃屋的。就此梁振英有什么解释呢？ 第十问亦是最后一问，梁振英就说自己一直不知道屋企有僭建，但带记者视察的时候又自爆几个月之前改建的时候发现玻璃门位置和图则不符合，僭建多了几方尺的。这一番言论是不是反映他其实一早已经 答案很简单啊，就是胡言乱语啊，真的 啊诚信问题啊。现在电话旁边有一听众，梁 先 生。 梁先生 大哥你好， 梁生你好， 系， 自从你封威之后，我几晚都瞓唔着啊！ 几晚咁少就我封咗成十八年 你封嗰阵时候，我几晚都冇讲过，我几晚都瞓唔着啊！ 好，我哋争取时间。 你系香港嘅少数嘅传媒人，资深嘅唔为五斗米折腰嘅人啊！首先我讲咗， 都唔系啊，系人都贪钱嘅， 唔系即系所以话嗰啲，佢今天咧有呢个梁振英上到台嘅，都系传媒要负大部分嘅责任。 捧佢上去 推居，推高嘅，好似你东方报嗰啲猛喺个，曾荫权嗰啲啊，堂堂有嗰啲小利嗰啲咧，佢就摆喺个使势，即系应该咧摆头版。 系。 我请问你东方，你前老细啊，马识如马识真系做咩发达噶？ 嗰啲唔好讲啦，人哋屋企啲人唔好讲啦。嗱，我哋不如讲翻呢个梁振英啦。嗱，梁振英咧做咗特首咧， 我估计佢咧，佢一早知道系有僭建噶啦。 嗯， 佢咧就可能咧就等搬入去总督府之后先至装修咧，你就神不知鬼不觉。 唔系嗱，而家一样嘢咧就肯定系车大炮噶啦。但系点解佢车大炮咧？有时真系匪夷所思嘅，即系都唔明点解一个人咧，即系大胆到咁样样，即系明知道喺选举期间，你走去喐人哋话人哋僭建，搞到人哋官都冇得做啊！你然后咧自己咧 原来屋企好多寸剑嘅， 嗯， 啊，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认为佢蛇咩骑虎难下，啊，搵唔到个适当嘅时候拆屋，啊，咁所以呢个就啊， 咁 即系 冇办法， 即系点样讲都好啦，我就认为一个问题就 是 诚信问题，即系其他处境咁需 要 考虑嘅。好啦，多谢电话啦，我哋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够啦，嗱，我咧鼓励大家买心机噶啦，唉，有个听众啊，卢小姐咧。啊！琴日买个心机俾爹哋妈咪，话好开心、啊，咁、嗯、啊叫我同佢爹哋妈咪打下招呼。咁、啊、另外咧，佢又会买多部摆喺屋企，唔系摆喺铺头啊。 系 嗱，大家唔该咧，啊，都系买心机撑下我哋啦。 如果系接收有问题嘅时候，就应该系提示我哋。 接收大部分地区都冇问题噶啦，咁即系而家点都可以听到我哋噶啦。如果有问题嘅， 而家覆盖有70%啦，已经去到系嘛？ 用 Apps 听住先，我哋自然会解决嘅。就越多人听咧，咁嗰个接收啊，自然会更加好嘅。呢、這个有个相辅 成正比例 嘅关系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大家啊继续收。大家真风骚，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而家时间是上午10:00。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